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啊，出边二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嚟到2022年嘅4月19号，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二嚟嘅，咁啊嚟到晨光第一线啦，咁啊今天咧亦都头先听新闻报道就话到啦，啊可能都有啲学生啦，咁啊需要咧就系翻学啦咁样，咁啊或者系开始翻呢个面授啦咁样，甚至乎咧就系网堂咁，有啲咧都会已经会开始翻咁样，咁啊逐步咧就恢复翻一个正常嘅生活，都系好事嚟嘅。咁希望咧即系如果要如果是翻工翻学的朋友仔啊，今天都要打起精神了，可以就做好自己工作的事情。这段时间放假放了了，之前抗疫的时候大家又辛苦了，现在希望可以真的快点重拾正轨，过一些我们最期盼的正常而愉快的生活，那就最好了。 晨光每日一格， 当过咗一啲嘅假期之后，再翻工翻学嘅时候咧，学生更加系啦，因为其实都放嘅假期可能即系感觉上啊会更加耐。咁大家突然之间咧要重拾翻一个攞起书本读书嘅感觉咧，其实有一下咧就可能真系会觉得，哎呀，好似好辛苦，唔舍得个假期，都有呢啲感觉嘅。人好容易咧就会产生一啲犹豫嘅感觉，呢啲嘅犹豫感觉就系阻碍咗啊我哋去到做我哋自己想做嘅事情。有啲咩人系唔会咁容易咧就系左右摇摆，去到咧就系令到自己产生啲犹豫嘅感觉，系因为佢哋认清咗自己嘅目标。其实就算放假嘅时候，仍然有好多嘅朋友咧，佢哋系会按照住自己嘅目标继续进行自己嘅计划。想读书好嘅，一样会喺放假嘅时间，佢哋会轻松啲。但系佢哋点都会咧，即系可能攞翻少少时间咧，去到做一啲好简单嘅温习啊，唔好俾自己忘记。就算唔去吸收啲新嘅知识，亦都咧就系去翻阅翻一啲旧嘅课本，去到咧就温故知新，巩固翻自己喺学术上面嗰个基础。你会唔会系呢一种人咧？就算你觉得哎呀，你而家先同我讲嘅阿白元浩迟咗，哎呀，我都好想做呢种人啊。其实咧冇话迟嘅，有心啊唔怕迟。随时随地都可以 start up 一个咧，就系唔会咁容易犹豫，可以按照住自己一个 plan， 按照住自己坚持嗰个决心去到做嘅一啲嘅事情啊吓。你生活咧过成点，其实你自己可以决定嘅。个问题就系你会唔会选择一个咧系有目标嘅，每日都系积极嘅，就算放假咧都唔懒散嘅人生咧。所以咧，其实掌握自己嘅生活咧，就系你自己掌握翻噶啦。 望见了 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 嚟到早上6:17，出面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Beyond 不再犹豫，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有人认为人和人之间的缘分一早就注定的了。日本就有一对夫妻有着神奇的缘分。两个人在同年同月同日出世，还要在同一间医院，并且刚刚好睡在隔离那张 BB 床。老婆就将这件事分享上网，引起一众网民的热议，惊叹缘分果然真是好奇妙啊。这位日本人妻就说了，当初拍拖的时候，知道自己和丈夫是在同年同月同日出世的时候，已经觉得很神奇。没多久他们结埋婚，交换细个的相来看的时候，发现原来大家刚刚出世的时候已经相遇了，在同一间医院出世，睡在隔离那张 BB 床。太太说，自出世之后就和丈夫在同一间房，自己都觉得非常浪漫啊。他的贴文发表了之后，引来一众网民留言，譬如说好像偶像剧的情节啊，是命中注定的心情啊。更加有人说是上一世约定今生再遇见啊。缘分这些东西有时真是不到你不信的。 As long as stars are above you, longer if I can. How long will I need you? As long as the seasons need to follow their plan.Wash upon the sand. How long will I want you? As long as you want me to. And long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嚟到星期二早上六点二十四分嘅时间，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出边二十度嘅气温啊，吓咁啊，相对湿度咧就79%嘅。今日朝头早咧，嗰个感觉咧，其实都算系几好嘅。咁啊，唔错，舒舒服服啊。咁啊，气温又唔系话特别冻，又唔系特别热啊。咁啊，暖暖地嘅感觉，其实咧都系开心嘅。好啦，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而家就相对湿度79%啦。我哋见到嗰个湿度咧就唔算高嘅、哦，咁啊。而家咧就最好咧就啊开始就准备一下啦，准备啲乜嘢咧？咁啊迎接咧即系夏天嘅时候啦，咁啊屋企啊都有阵时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啊，咁啊就系嗰啲霉菌咧就有机会会出现嘅，咁啊点算咧？买定呢啲嘅工具咧喺屋企都得噶啦，咁啊有备无患，咁啊其中咧就包括系啲乜嘢咧？啊其实好简单嘅咧。首先清水都可以已经咧就基本上啊抹走呢啲嘅霉菌噶啦。不过要注意，如果你抹完之后咧，咁你唔可以能够将嗰个地方咧就彻底打造翻一个干燥嘅环境，咁啊霉菌咧就有机会啊，系因为嗰啲水分咧令到你更加严重嘅。唔知道你知唔知霉菌对身体有啲乜嘢嘅影响咧？虽然大部分嘅霉菌并唔会影响我哋人体嘅身体啊。咁但系有一啲咧就系、是、例如谷菌类啊等等咧，可能会令到人产生类似感冒嘅过敏反应噶，有机会仲会令到你头痛、流鼻水、眼睛唔舒服，又或者可以诱发性咧就系、是、你嘅哮喘噶噃。而且传染过敏能力嘅呢种嘅孢子啦，咁啊体积非常之细，咁啊亦都可以喺空气嗰度传播噶。唔 唔单止容易飞散，更加咧就好大机会随住我哋嘅鼻腔、呼吸道去到肺部，甚至乎停留。一啲嘅慢性疾病啊，如果系譬如肺部疾病嘅朋友咧，就更加容易受到感染，病情咧会严重。所以千祈唔好睇少嗰啲霉啊、噏啊呢啲啊。咁喺我哋清洁之前，最紧要咧就系打开呢一个嘅通风口啦，并且咧就而家好啦啊，好容易咧就可以攞到个口罩，戴埋口罩、手套去到咧就系做清洁嘅工作。有啲嘅叫做法宝咧，可以咧就系俾大家嘅，例如系白醋啊、梳打粉啊、漂白水，即系开气咗嘅漂白水啦，都可以咧非常之有效去到帮忙咧去到杜绝呢一啲叫做霉菌噶。嗱，霉菌容易出现喺咧就系氧气充足嘅地方，例如咧就系温度喺20度或者以上，湿度80%以上呢三个嘅条件。其实咧嗱，而家咧就20度，相对湿度79%，正值咧就已经有足够嘅条件啦，诱发出呢啲嘅霉菌啦。既然氧气冇办法隔绝嘅话啦，咁我哋就要预防霉菌增生咧，就要多啲通风或者加装呢啲风扇，去到保持翻室内嗰个嘅通爽同埋呢一个嘅空气流通，咁就亦都已经系一个预防嘅措施嚟噶啦。嚟到早上嘅6:29，出边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啊。空气方面啊，好嘅，咁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6:30嘅新闻翻到嚟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白元浩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联同政府部门人员，过去四日在沙田区内巡逻，向58个人发出违反防疫规例的定额罚款通知书。行动入边，在沙田公园、火炭工业区多个工业大厦的单位。城门河第一海滨公园和大围积泰里花园发现有37个人聚集，包括9名的外籍女子，他们涉嫌违反限聚令，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真啦，白元浩打俾你。 听完新闻简报，翻到嚟6:36啊，咁啊，继续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啊，吓，咁啊，见到出边系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啦。朝头早嘅时间啦，今日朝头早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啊，咁今日都有啲同学仔都吓、啊、开始。翻学咯、哦，今日 唔单止同学啊，咁我识啲朋友咧，咁佢之前咧，佢哋嘅 office 都系 work from home 啊，咁但系今日咧都会紧随步伐开始翻工啊。 哦， 所以如果大家翻工翻学嘅朋友们啊，出街出门口咧，之前啊，好似交通比较顺畅啲，或者少人啲、嗯，千祈唔好咁谂啊。今日开始你都要慢慢适应啊，无论你系翻工还是翻学嘅。慢慢適應啊！ 係啊，要早少少出門口啊，大家預鬆啲啊！咁啊，轉頭7:00又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同大家睇睇出邊嗰個交通情況啦。咁啊，但係咧，我都有啲朋友同我講咧，佢話係其實嚟緊都好快脆咧，應該會全面咧復工噶啦。因為佢自己即係我識個 friend 咧，佢自己原來在家工作都已經3个月啦，冇乜點翻過公司，翻過幾次啫。 嚇、 啊！係啊， 3个月 係啊。 但我成日都即係題外話，我成日都有個諗法嗱，如果3个月啊，都可以 work from home， 即系其实佢以后都可以 work from home 嘅。 哦，佢做嗰份工咧，好彩咧就系同啲程式有关嘅， 嗯， 所以佢就喺屋企咧都可以用到公司个 engine 咧去到做某一啲嘅嘢。不过佢话始终有一啲、嗯、如果牵涉到咧，譬如私隐啊、机密嘅嘢咧，嗰啲咧就要可能 pass 俾其他同事或者自己翻公司做啦。 嗯，我有个朋友就做啲设计嘅， 吓。 佢咧就真係 work from home 啦， 嗯， 即係你抌啲嘢翻去。 但係佢本身係 work from home 噶，即係接 job 咁樣。 唔係，佢之前當然唔係啦。 哦， 咁我就話喂，其實你而家呢幾句都可以唔使翻工，你以後都可以唔翻噶啦，因為啲嘢都可以處理到。其實點解要翻 office 咧？咁樣。 嗯。 咁另外，但係有一個咧，就一日都冇可能，因為佢係做會計嘅。 嚇、啊！哦。 就係正話你講嗰啲啊，即係接觸到一啲客户嘅私隱啊。 嚇！ 佢係冇可能將啲嘢攞翻屋企做啦，咁樣。 嚇！ 今日呢个题外话，今日想讲下搬屋。 哦，点啊？你搬屋咩？ 唔系，我唔系，即系我有朋友搬屋啊嘛。咁我谂起，系喺咩情况底下你需要搬屋啊？即系譬如你自己嘅经验。 我自己嘅经验啊， 嗯 嗯，都好多嗱、啊，例如有啲人就会因为校网啦，系咪？ 校网啊， 校网，跟住就会去到搬屋啦。有啲就会觉得咧，可能我身体麻麻地，咁啊想搵一个咧、嗯，真系空气好嘅地方，去到咧就系生活，即系叫做舒服啲、嗯，即系啲病人冇咁容易复发，咁都有呢啲原因、 啊。咁好多啊，譬如啊，周边环境或者为小朋友着想， 系啊， 或者租约期满啦，最直接嘅租约期满。又或者賣咗樓想換咁、嗯、樣搬屋啦咁樣， 嗯， 好咁，但係搬屋咁你會點樣搬呢？咁搬運公司咧，梗係，咁我最近有個朋友搬屋好厲害，佢係靠兩對手， 自己啊， 佢自己同一個朋友，兩對手搬間屋，哇咁厲害！你係咪租咗架嗰啲大貨 van 搬啊？佢話唔係，因為佢冇貨大嗰啲貨車牌啊嘛，咁佢只係租咗一架 van 仔， 嗯。 租咗兩日，兩日咁有個 van 仔咧，佢話大約咧要來回大約係10个 round 十轉車，佢就搬得曬啦。我話點解你要十轉車都唔曾經揾搬運公司搬咧？咁佢就話因為自己啲嘢自己鏡石啲。咁我聽到呢度咧，我就停喺度啦。我喂你唔好咁樣諗啦。我而家啲搬運公司其實好小心嘅， 係啊，好專業啊，我都想講啊。 係啊，即係譬如你話有啲服務嘅時候係如果你唔想佢做俾咁多錢嘅，咁你佢就俾啲紙皮箱你啦， 嗯， 你自己 pack 落去， 嗯， 跟住佢搬完你自己拆翻出嚟啦， 嗯， 原來而家即係我喺我知道裏邊有啲咧，直頭係你俾多啲錢啦，不過要俾多啲錢咧，你直頭咩都唔使喐， 嗯， 去到咧佢幫你入箱， 係啊， 入曬箱之後搬到去幫你拆埋箱， 係啊，幫你擺埋都得噶。 是啊，摆埋喺你，譬如话厨房嘅摆厨房，当然啦，即系你唔可以话匙羹摆喺边度，又冇咁仔细啦。咁、 啊、 但系咧，会帮你分门别类放好晒。咁当然贵重物件佢一定唔搬嘅，即系譬如话你个夹万咁，佢梗系唔搬啦咁样。 如果唔系搬走埋你个夹万啦。 系啊，但系呢啲咁样嘅话，有呢啲咁样嘅 service 喎，点解你唔咁担心咧？因为始终都系话，佢惊行转行开行埋，打烂咗啲，因为佢屋企好多呢啲。心头号嘅玻璃 咩、啊、清朝古玩嗰啲系嘛？你个 friend 我又唔知系咪清朝古玩，就系、是、好多玻璃嘢咯。佢、 啊 哎、打烂我好心痛，于是乎咧，佢就即系自己逐件包好晒，然之后搬完咧就好小心放。我唔怪之你要用咁多时间先搬到屋啦。 哇！ 咁但系咧，如果呢啲咁嘅人咧、 啊， 即系我又谂翻你自己，我当初最初第一次搬屋嘅时候。 啊 其实我又是自己搬的，其实我应该是头嗰十次搬屋，我都是自己搬的 系，我以前搬屋都是自己搬的 嗯， 系啊，即系我就好耐冇搬屋啦。但我记得以前搬屋的时候咧，都是一家人一起即系几个人夹手夹脚，即系总之自己执咗自己的嘢，然后一起就执屋企嘅嘢咁样搬咯。 以前搬屋就轻骑好多啦， 系啊， 基本上两个红白蓝你搬晒，你即系嗰阵时真系叫做身无长物噶嘛。 吓、 啊，咁你两个红白蓝袋住，仲要是冇嘢打得烂嘅，因为一张系皮啦，一袋系衫啦， 吓连杯都系胶嘅，因为 系啦，你唔会跌烂噶嘛，直头搬到攰嘅时候咧，嘿，咁啊劈喺地下度嘅头一头咧，你都唔会觉得有问题。咁而家就系好似你越嚟越多呢啲湿碎嘢嘅时候，你就觉得、哎、越搬越难，你越难就越唔想搬。 系啊，我自己都成日喺节目嗰度讲咧，就系话平时执屋咧都已经，我好中意一样嘢就系抌嘢我搬屋嘅时候咧、嗯，我都基本上系将大部分嘅嘢可以抌嘅，都会抌埋去噶啦。 嗯， 因为每次有个新嘅期盼咧，就系、是、啊，当我去到一个新嘅居所嘅时候咧，我希望嗰度咧系少嘢啦，系整洁啦咁样。咁如果有啲譬如话有纪念价值嘅嘢咁点啊？其实样样嘢都有纪念价值噶啦，收喺个心入边咯。 诶、嗯，又系成日话你嗰句咯，你抌咩都得，你唔好抌咗你僆仔嗰啲玩具啊！ 哎呀，抌咗佢唔知噶嘛。 而家第一个，而家佢午夜梦回个仔起身，我架飞机咧， 赖佢咯，赖佢话你自己冇收好啲玩具，唔中意你，佢自己走咗啦，有冇睇 Toy Story？ 佢自己走咗啦，咁样咯。 你个仔大啦，六岁啊，小学一年班啦。 佢都信啦，佢都信有圣诞老人啦，系咪？ 好啦，翻嚟， 一阵翻嚟再讲，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六点四十四分的时间。出面二十度的气温，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有白元浩同大家揭啊晨光百科。我哋朝头早食嘅咧，好多时都会吓，可能大家中意食一啲麦皮啊、谷物嘅嘢。其实我哋用食面包都系用谷去到，唔谷去到做啊，系咪？或者中意食饭嘅咁样又得，啊中意食啖粥嘅都得。咁啊，总系咧可能会牵涉到五谷噶。嗱，谷物咧系食用植物入边啊分布最广泛嘅一种。今日见得到咧，九千年前嘅人类，哇，讲到咁远啊，系啊，讲到咁远都得噶。九千年前嘅人类就已经开始种植小麦噶啦，养活咗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啊，稻米咧四千年前咧就已经开始种植噶啦。咁啊，大麦咧就系被用嚟制造呢个嘅啤酒啦，燕麦咧就用嚟咧就系可以譬如饲养一啲嘅牲畜。啊，谷物主要咧都系一种叫做禾本科植物啊。世界上有一萬几种呢一种嘅植物，佢哋嘅果皮、种子同埋佢哋嘅表皮咧紧紧咁样包埋一齐。啊，除咗谷物之外，仲有豆类啊，豆类都相当之厉害，非常之多元化吓。好啦。 我哋喺成日都系话诶嗰啲小麦啊，小麦嘅生得好快噶，收割佢哋嘅时候啦，咁啊将呢啲好高嘅小麦就切落嚟咁样。啊，小麦咧，佢哋有一个嘅外壳嘅硬壳包住佢哋嘅，要攞出嚟咧就要好用力咁啊拍打呢啲嘅麦啊麦嘅壳啊。不过咧之后啲人就改良咗咧小麦嘅种植方法啦。孕育出一啲优质嘅软粒小麦，呢啲嘅小麦咧就冇硬嘅外壳啦，而且咧就好矮嘅，就唔需要再好大力咁样去到捉住佢啊，又打又剩嘅先剥到佢出嚟。所以而家咧小麦咧就系我哋叫做食用嘅一种最多最广泛嘅食物之一啦。可以用嚟做咩啊？可以用嚟做面条啦，做小麦啊，或者就系蛋糕啊、面包啊，都一样得嘅。朝早咧可以食下面包啊，食下呢一类型嘅食物咧，其实都可以真系令到我哋肚仔啊饱饱啊有果腹嘅感觉。好啦，其实植物你又唔好话冇营养，啲人就喂你食斋冇营养，唔生肉喎，呢啲思想咧就好够啦。而家咧经过科学即系研究之后咧，原来植物入边咧，举个例啊吓，都好多营养系咩呢？就系、花生啊，一柱仔嘅花生啊。佢哋入面嘅含有嗰个嘅重量，特别营养嘅重量啊，同牛扒其实随时随地一样嘅，入面都含有丰富嘅蛋白质、维生素同埋矿物盐。咁所以你话食植物，只要食得好嘅话咧，都一样可以吸收到咧，同食肉啊有一样嘅营养。咁啊，可以大家适随转变啦。有阵时候觉得哎呀，有好多原因，可能唔想杀生啊、宗教啊咁样，甚至乎觉得地球都平等嘅，食下植物啦咁样，都可以咧就系补充翻足够嘅营养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未做 AKOL 之前，梗系听翻只歌仔先啦。That's right, that's right, yeah, get it right all night, Just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now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just clap your hands. 朝早要翻工翻落嘅你啊，醒醒神啊，宇邦。 颠倒众生。 陈嘉上 Autumn 嘅 Rebound 一首嘅歌曲啊，时间嚟到朝早嘅6:51。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最高气温22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今日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即系换言之，空气好啊吓。这个时间真的要找回我们的职场 KOL， 今天早上有我们的营养师 Mimi 跟我们讲一下营养波。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Mimi 啊，最近咧都經常咧睇到新聞上面咧就提及一啲長者啦。雖然咧好多話題都係同疫情有關，不過咧亦都令到我咧有一個好強嘅意識，就係都可以同啲長者講下有冇啲乜嘢食物嘅營養啊，或者係飲食習慣咧，對於佢哋維持日常嘅一啲健康，甚至乎可以增強佢哋抵抗力咧係有好處嘅咧。 嗯，好啊，好啊，我哋講下好唔好？ 咁我哋讲下营养先啦。其实咧，长者咧摄取嘅营养咧，同我哋普通成人啊或者小朋友咧，最大嘅分别喺边度咧？ 嗱，其实长者嗰个摄取嘅营养咧，我哋都系依据翻近成年人嗰个营养嘅角度去睇嘅。咁都需要即系譬如各种嘅即系主要啦，啲淀粉质啊、蛋白质啊、脂肪、维他命、矿物质，所有呢啲咧，其实都系同大人有即系成人嚟讲咧差唔多嘅。不过咧，随着年纪增长啦，咁有机会即系嗰啲嘅运动量啊，咁会少咗咧，咁就可能即系如果嗰啲老人家冇咁 active咧，就会调低翻啲，但系咧，即系其实有啲老人家我接触嘅咧，佢哋可能会话啊，我少咗好多运动噶啦，同以前后生唔同啊，又少咗出街啊，成日屋企坐，咁佢哋食嘢食下咧，就食到好似小朋友咁就唔得喎，系啦，咁所以其实老人家有咩要注意嘅，即系譬如你所讲嘅，即系即係佢哋都老啦，咁啊年長咧，其實要去睇翻啲骨絡啦，咁佢哋啲鈣都仍然需要，因為有大部分老人家都已經開始唔係好中意飲奶嗰啲咁，係啦，咁所以佢哋對啲奶品嗰啲咧就停曬啦，係啦，咁啊有啲 modern 啲嗰啲咧，聽翻又話，咦，好似飲奶好咧，就有啲就後期加翻，咁但係都常見係奶品接觸咗係少咗，佢哋個鈣質攝取會少咗啦，咁另外亦都會去發現即係有啲老人家喺個蛋白質上啦，會攝取得好少咯，因為譬如又變咗有牙齒啊，嚇、啊，即係話哎呀咬嚿肉又咬唔到啊，咁啊食少少魚啦，食少少豆腐啦，咁即係每餐啲肉又會過少，咁呢個其實對於佢哋嘅身體上嚟講嘅話，即係我哋需要蛋白質去製造細胞、維持肌肉啊等等呢啲，咁佢哋亦都有機會而去到變咗有肌肉大量咗流失咗咯，係啊，咁所以其實要有一定穩定嘅攝取啦喺蛋白質上，咁再講埋就個纖維上都亦都好常見，就係老人家又係個牙齒唔好咧，就變咗啲菜，佢覺得個菜渣好難吞啊啲纖維。咁就會咬兩咬，跟住就掠翻曬啲菜出嚟，咁樣嘅話即係纖維攝取少咗啦。咁跟住之後亦都會導致到有便秘情況出現咯。即其實好多關聯嘅嘢會慢慢發生。 我成日都覺得咧，老人家咧好多時咧都係去到某一個年紀開始咧，你會明顯感覺到佢個體型咧會開始消瘦啲啦。咁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就聽啲長輩講啊，係啊係啊，慢慢老下咧會縮水噶咁樣。咁但係咧，我有時都係好好奇咧，就係、是、其實係咪關佢嘅營養攝取，又或者係生活習慣事？所以咧，通常可能啲老人家咧就會有呢一個肌肉量可能真係少咗啊，甚至乎佢成個人都會消瘦咗嘅情況咧。 肌肉少咗係會正常嘅，因為呢個係一個人生老化嘅情況出現，隨著年紀增長咧，個肌肉係會流失嘅。咁但係流失幾多嘅話咧，呢個同個每日嗰個即係生活作息時間啊，有冇做運動啊，同埋飲食係有關聯嘅。因為即係其實正常嘅話咧，係會有肌肉流失，咁所以要注意翻，即係可能會要有翻適量嘅運動啦，即係每日去行下或者去做下啲體操啊。嗰啲太極啊等等呢啲嘅各種嘅運動做下，其實係好事，可以令到佢哋嘅肌肉咧流失減慢， 係啦，維持翻好啲嘅強化啲嗰啲骨絡又好，肌肉又好嘅。咁呢個其實啲長者要注意翻咯。有好多嘢其實我哋要係即係嘅長者要知道要配合啦。咁同埋亦都啲免疫系統會有下降啊。咁啲長者亦都要注意翻。咁譬如即係真係牙齒我話唔好啊，食少咗肉咁，其實都可以即係要注意翻。你食到魚嘅，咁啲魚要食翻有一定嘅量。譬如好似長者，我哋建議都其實。每日嘅食嘅肉量都可以介乎喺即系四五两左右，唔系太多嘅，系啦。咁但系都希望达到呢个标，咁再配合有奶品啊呢啲，咁佢嗰个嘅蛋白质摄取其实都可以足够维持翻佢啦。咁而缩水方面嘅话，其实就要去睇翻啦。如果个缩水去得好劲嘅，就话哇，点解条裤以前啱啱好，而家锯地嘅，即系掂到地嘅咧条裤筒。咁就要注意翻呢個有機會係骨質疏鬆症㗎，即係縮水其實好多時以前變咗好似覺得人老咗總縮水嘅，咁其實原來咧縮水係有機會係反映到你係咪有骨質疏鬆症㗎，咁所以去到大概我哋講40-50岁嘅話，就應該去做下個即係骨絡嘅檢測，去睇翻會唔會啲盤骨位置啊，或者係尾龍骨啊，啲手腕位置等等呢啲會有骨質疏鬆嘅症狀。咁如果係嘅話，就應該及時去做翻啲治療，或者飲食上做翻一個配合，控制翻個情況咯，係咯。 嗯，有好多长者咧都会好似小朋友咁嘅，就话啦，我都去到呢个年纪啦，应该乜嘢都俾我试下食 ，OK 嘅 ，OK 嘅咁。我相信咧，营养师可能都有啲忠告咧，要同佢哋讲一讲、哦。 嗯，系啊，系啊，咁其实两睇啦，即系你话哦，年老想食乜嘢就食啦，咁 OK， 咁但系咪要食得好频密咧？咁因为有啲长者就会变咗，即系样样都唔戒口啦，可能退休啦，咁啊日日去周围试好多唔同嘅嘢食，或者啲嘢食选择好油腻啊，或者好浓啊咁，咁其实唔建议嘅，都始终。系啦，即系你享受人生嘅话，其实都要等个身体有得休息下、保养下，你先可以继续享受人生。咁所以其实都要去分翻清楚，喺屋企嘅饮食都系以清淡啊、健康份量可以标标准准，唔好食过浓嘅为主。咁而可能出去食嘢嘅时候，可能拣啲好味噶，或者哇喺啲新菜式咯，而家好潮流，好兴，我又想试下，咁咪去试下，即系譬如。有好多啲新式嘅火鍋啊，又話啊好多啲咩韓國炸雞咁，有啲老人家都鍾意㗎，因為野味啊啲味道係啦，咁可以去試，但係唔係話要大量進食囉，咁所以要去平衡返。我都覺得即係可能長者如果健康嘅話呢，咁各種嘅嘢食都係其實可以去品嚐去試享受，但係亦都要有休息嘅時間俾身體知道。吞一吞保养下先，咁样呢就可以一路老落去，一路老都可以食嘢，可以食得好开心好美味囉。 嗯，明白晒啦。咁今朝早呢，无论你係家中嘅长者又好，或者如果你家中有长者都好呢，听过 Mimi 同我哋讲咗咁多关于长者嘅飲食方面呢，咁大家都可以参考下啦。最紧要都系食得健康，咁自然成个人呢都会身体健康啦。 冇错，係啊。 好啦，唔该晒 Mimi。 好，唔该，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每朝六点你在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的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签署咁样嘅协议，可能会加剧所罗门群岛嘅内部不稳定。中方早前强调，中所安全合作唔针对第三方，同所罗门群岛仲有其他国家嘅合作互不冲突，可以对地区现有合作嘅机制形成有力嘅补充。有关国家应该秉持客观理性嘅态度看待，尊重中所两国主权同自主选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最高气温大约系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

嘅市民啦，都有問我哋啊、哎，有冇啲交通 特別啦， 講俾啲聽眾聽啊，真係唔 梗係啦，做得呢個崗位，梗係要承擔呢啲責任啦。 冇錯，咁所以我係報交通嘅崗位，一定要承擔翻我嘅責任啦，係咪？ 好啊好啊，咁啊交通方面，今日復課喎、啊，爹哋。 係啊，部分復課之前係啊，我都會再提一提大家咩時間會復課啦。咁但係咧，先講一個好消息啊，兩個好消息嘅應該話係就係、是、修路咧開翻啊。咁、就係喺屯門先啦，緊急維修咧就已經封路重開啦，喺杯道路嘅去青山公路方向啦，新墟段咁啊近住屯門站啦，封路就重開，較早前就係緊急維修噶、屯門嘅杯道路啦，去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屯門站就封路重開噶。咁另外啦，喺九龍區觀塘噶嚇。觀塘的康寧道下行近住觀塘道的中線都是封路重開的，咁呢兩個都是由於較早前的緊急維修啦，咁所以咧可能就嚟開學啦，咁所以咧就快快脆脆咁樣修翻啲路，就唔好有封路影響到路面的交通嘅。 嗯， 就係咁啦。 冇啦，哦。幾好喎、啊，短短地。 咁而家暫時咧，因為咧復課就唔係全部復課啦， 啊、部分 所以係啦，咁啊隧道啊路面暫時都係正常嘅。咁我頭先我講翻復課，你咪講翻你嗰兩個小朋友啦。以我所知啦嚇、復課咧今日就係小學開始，4月19日就分階段，咁啊隨學校選擇啦。 係啊， 有啲係恢復翻半天嘅面授課啦，咁有啲就可能繼續網課嘅。咁我想問啊，你個小朋友而家今日啊，唔係而家，今日恢復翻上堂未啊？ 未啊，佢繼續他條鐘啊。 仲他條鐘啊？ 係啊，佢咧就我自己記得佢係下個星期先至恢復翻呢一個嘅上堂嘅。咁、但下個星期都仲係網課嚟嘅啫噃。 係啊， 係啊，即係嗱，學校呢個學校自己措施啦。咁我仔仔嗰間學校就仍然咧係有呢個網課嘅。咁啊，去到五月嘅時候咧，今日先至同中學一齊咧就恢復翻呢、這個叫做上堂啦咁樣。 哦，你講中學就係5月3日開始啦、就分階段復課啦。最遲就5月10日就全校恢復翻半天課啊嘛，中學。咁、幼稚園。就系啦，5月3日开始就系又系分阶段，咁啊随你几时开始啦，至到5月16日就全校一定要复课嘅。 系 咁啊，中学啊、小学、幼稚园啊，咁希望开始陆续回复正常啦。咁但系今日咧都有部分嘅学校会选择复课啦，当然。咁所以同大家讲翻啦，港铁咧 追唔到啲 syllabus 啊，嗰啲学校。 希望佢哋追得翻啦。 系啊，其实老师咧同学生都好辛苦， 当然 即系大家放假嘅时候咁又。老實講，有邊個放假嘅時候仲係係咁去追 syllabus 啊？係咪先？ 就係、老師。 即係老師想追啦。咁、但係有時學生又覺得，老師又唔喺度喎，咁咪容易鬆懈啊嘛？係咪先？ 咁啊，始終都係梗係上堂好啦，面授課梗係好過網課。 咁梗係啦，啲學生喺度發緊夢，老師一眼關七都睇到。你隔住個 mon 嘅，你望一望落去。你見到佢眼神彷彿又唔知佢係咪因為冇望個鏡頭，定係屋企有啲事發生？咁你？老實係爭啲嘅呢啲位， 爭啲我覺得爭好遠啊！同埋可能有啲咧屋企得一個小朋友，好似我咁啊，佢翻學咧可能會開心啲啦，冇咁悶啦，自己喺屋企。 係 啦，有啲朋友就一齊玩一下、讀一下書咁，係咪正常嘅溝通啊？ 係啊， 對部電腦 傾下偈咁都好啊，係咪先？ 冇錯。咁我講翻港鐵啦，咁因為疫情緩和啦，正常嘅公共服務同埋學校面授課逐步恢復啦。咁、所以今日開始啊，已經加強翻嘅鐵路路線嘅。咁輕鐵同埋港鐵巴士嘅服務都有加強嘅。咁另外輕鐵咧都港鐵都會提一提大家。輕鐵就會行駛更加多的雙卡車輛，增加載客量。 好喎、即係原本唔到，係啊，得一架嚟，得一架車嘅咁樣，咁啊，哇，好逼喎！而家一見到嘅時候，喂，兩架車。好好多 系啦，咁啊讲翻正常班次嘅港铁啊，大约啊全部都系大约2分钟一班嘅啫。 系 咁，另外何文田至黄埔就多少少啦，4分零钟啦，北角到康城就6分零钟啦，香港至东涌就6至8分钟，咁红磡至上水啊唔使惊，4至4分半钟嘅啫。咁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头先咧我搭港铁咧，听到阿叔咧同另外一位女士倾偈啦，佢就话啦，佢话哇。而家未恢复，未翻恢复上堂嘅话，要等成几个字一班嘅、哦，头班几大都要逼上去啦，咁啊，几个字一班，我心谂 唔会几个字一班， 唔会几个字一班嘅，点非繁忙时间咧？港铁都系最多咧。都是4-5分钟一班嘅啫， 又 有啲比较冇咁多人搭嘅，好似头先我咁讲啦，北角至康城咪6分半钟到嘅，咁啊最多咪多分零两分钟，所以咧各位市民唔使担心，唔会几个字一班 嘅，几个字一班， 唔使冲入去。 我自己都觉得真系好少会发生喺香港啊！ 哇，唔得添啦，香港咁繁忙，所以香港港铁真系好好噶，都系分零两分钟一班啊，几夸张。 系啊，呢、這个真系其实系要赞啊！即系一个嘅铁路公司，佢可以营运到就系咁短嘅时间之内已经有第二架车咧，咁市民又。唔需要去到即系冲闸啦，系咪先？因为 你都知道，其實根本上香港人已經練到就係、是。架車聽到嘟嘟嘟嘟嘟咁啊，聽到嘟嘟聲咁啊，梗係停低啦，係咪就唔好去衝啦？好啦，跟住你又知道咧，架車開咗之後，其實你分零鐘有第二架。 啊、 你趕乜嘢呢係咪先？咁啊唔需要趕嘅。咁但係人哋外國嗰啲就唔同喎。 哇，爭好遠啊！ 外國嗰啲你真係走咗架車之後咧， 有排等啊！ 你望一望下一班，哇，可能真係十五分鐘，可能又真係二十分鐘。咁嗰啲位咧又真係會係耐啲嘅。咁而家。香港都好㗎啦，即係算係世界其中一個大城市，咁所以我哋嗰個嘅交通網絡咧做得好完善啊。 我覺得差唔多真係世界一流，我覺得港鐵真係好好，同埋又乾淨啦，比起其他某啲啊，我唔係全部啦，比起某啲嘅地方，係咪先又乾淨又快？ 我自己都搭過唔同地方嗰啲鐵路咧，其實即係啲嚟講單位，有啲真係都幾垃圾， 好驚。 跟住啲貼紙啊，貼到周圍都係污糟邋遢，跟住又冇人抹啊咁樣，你又唔知佢有冇消毒喎咁。有時夜晚搭嘅時候，又見到好多。醉酒汗啊，有啲人喺个月头嗰度好似生事咁样，香港好好。 系啊，冇醉酒汗嘅生事最紧要呢样嘢，所以有时我都会咁讲啦，包容翻少少啦。港铁咪有时延误嘅，咁少少嗰几分钟咧，大家都包容下，唔好喺度为咗呢啲大家喺度有争执，咁我觉得就真系唔好咯。 系啦、啊，好啊好啊，唔该晒 Didi。 好啊好啊，拜拜。 好咁啊，Didi方面问一问啊，奥先喂，早晨啊，奥。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出面二十度喎，咁啊而家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咁啊气温 都 有 好高喎， 哦系啊， 系啊，其实真系睇翻天色都麻麻地啦，都系阴阴天嘅，能见度亦都唔系好高，咁啊更加有啲季候风飘啊，咁啊突然间咧会一阵怪风吹过嚟咧，就哇真系争啲涉亲啊，咁所以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咁啊都唔好太。短打啦，即係都要穿翻件外套先，特別係早上啦，一早一晚啦，咁啊呢個都係慣常呢段時間咧會發生嘅事情嚟嘅。咁啊，你話晏晝嘅時候會唔會熱？咁梗係會熱啦，一定會極定局嚟㗎啦。不過一早一晚就即係穿翻件外套，特別係即係可能等緊校巴嘅你啦。咁啊，不過咧，你頭先同 Didi 咧講咗好耐翻學嘅嘢啦。 嗯。 哦，我喺路面上邊咧，真係見到學生翻學咧。寥寥可數啫喎，真心係啊，係寥寥可數喎。 可能仲係網堂比較多啊， 可能係啊，即係大家都唔夠膽一下就啊即刻好放心啊，即係都叫做面授課堂，面授多一個禮拜睇定啲先啦、啊。咁估計好多學校以至好多學校管理層，譬如校長都會咁去睇啦。咁始終大家都唔想一開始就即係復翻課，但係轉個頭有啲咩？检测咁就唔好啦，咁所以就心机旁边嘅听众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啊吓，咁啊今日着多件衫就稳阵啲啦。详细天气交俾小白讲啊，唔该。 好，唔该晒阿欧。咁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咁啊，头先阿欧都提咗大家咧着多件衫啊，啱噶啦。咁啊，今日最高嘅气温都系得22度，咁啊叫做有啲凉意嘅感觉啦吓。咁啊，未食五月粽啊嘛，系咪都凉意都啱嘅。咁啊，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嘅。人系咁噶啦，咁啊，而家你就觉得哎呀凉凉地，想有个太阳照一照咁。但去到可能礼拜五六日啊，天气炎热嘅时候，你又心谂哎呀前几日凉，啊前几日就舒服咁啊。所以咧，永远都系啊享受下而家呢一刻嘅最好噶啦。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宜低水平嚟嘅，咁所以欧话出边见到一啲嘅烟霞咧，嗰啲啊真系可能系俾啲雾气都唔出奇吓，咁啊有一两阵骤雨，咁啊大家咧出门口嘅时候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时间嚟到早上7:18，有今天早上晨光大学有周华山，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咧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周华山博士啊，自在社的创办人咧，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嗱，今次咧到我有分享啊，周博士啊，最近咧我睇到一条片，咁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嘅。咁其实咧佢就系有个小朋友啦，咁佢咧就将两块嗰啲好似平时我哋嘅维他命饼咧，就放咗入两杯唔同嘅液体嗰度。咁一杯咧放咗落去咧就好似平时咁咯，溶开咗啦。咁第二粒咧放咗喺一个汽水嗰度咧。 咁一放落去咧就哗一声，咁咧嗰啲汽水就涌晒出嚟，跌晒出嚟喎。咁然后咧、那个小朋友就喺度讲道理啦，就话原来咧对于一啲事情反应越大咧，个人失去就会越多啦。其实嗰条片都几得意嘅，因为嗰个频道咧每一次都系揾小朋友出嚟咧去讲一啲大道理嘅。咁跟住咧佢下面都有啲标句啦，就喺度话啊，系其实当我哋咧遇到一啲坏人嘅事情咧，就唔需要太过计较，或者咧遇到一啲唔好嘅事咧，亦都唔好咁纠缠，因为始终咧到最后咧失去可能系喜乐又好，平安又好嘅人咧，始终就系我哋自己啦。咁我都觉得都几有意思啦。但系呢件事咧，并唔容易做到啊，周博士，即系。一遇到一啲唔好嘅事，或者遇到一啲你觉得佢坏嘅人咧，你梗系会气愤噶嘛？咁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到令到自己唔好咁介怀，唔好咁在意、咁计较咧？ 系啊 ，Kitty， 你讲得好好啊！我谂最后嗰个实验都几有趣吓，两杯水，有一杯咧就啲汽水，哇，反应好大，好激烈。咁其实呢个好讲到个人生啊，即系我哋好多时咧就觉得系你搞成我咁，其实因为我里面充满气啊。所以個反應咁大就唔係因為嗰個維他命餅，那個維他命餅本身係冇錯嘅，但你掟咗落個草地裏面咧，維他命餅又瞓得好舒服嘅，停咗去個大海裏面，佢都融化得好舒服嘅。但因為我充滿住氣，我谷到一肚氣，你掟落我度我就哇炸鍋啊，即係爆炸去攻，所以我一定要檢視緊點解我裏面有一肚氣咧，點解我裏面咁多氣咧？所以首先要檢視自己多啲去。check in 去核實啦，我自己個內在力量、內在嘅修為好重要嘅。如果唔係，任何人都會令到我反應好大噶。掃地嘅姐姐唔睬我，那個毛巾嗨到我少少咧，我就已經癲咗噶啦。咁但係佢都唔知嘅喎。咁所以我呢個好重要啊，即係我哋首先要處理好自己。咁所以有啲咩方法可以修為自己咧？方法好多好多嘅嚇。咁最基本嘅一個心法咧，就係先處理情，後處理事，處理好自己嘅情緒先。不断遇到任何嘢嘅时候，多啲俾自己眯埋眼，多啲俾自己静心，多啲俾自己用一秒钟静一静 ，feel 下啊呢刻我有啲咩反应咧？我俾咗啲咩力量对方咧？同样一件事，基于咩我成日都会揼呢条友嘅，我成日都会咁憎呢个人嘅，我对住某啲人特别容易批判攻击嘅，我投射咗啲乜嘢？我嘅需要喺佢身上咧。嗱，通常咧，我哋批评最多都系啲咩人呢？有研究做過的，各位聽眾留心一下，通常你批評得 最多的呢，不是幾千年里外的國家元首、總統、皇帝，不是，而是我們屋企隔離那件，我的伴侶、老公、老婆、阿爸、阿媽、兒子，通常是我們最親的人呢，因為我們投射了很多期望 expectation 在他身上，我覺得你要令我快樂，你要給心理讀書，表面上就我為你好，其实因为阿仔早生读书，我觉得我才是一个成功的爸爸妈妈，或者我老公你要够爱我，我才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即是其实都是关于自己对自己的期望。所以我想这个例子很好，多点留意一下，下次生气的时候留意一下，我就是那杯汽水啊，跟人无关的，即是个老人家唔该掟了个无论什么饼，维他命饼啊，波板糖啊，什么下去呢，我都会癫晒的。所以多点处理自己那道气呢，会对自己有帮助的。 系，哦，头先阿周博士你讲啱啊，即系你话啊，可能隔篱一个人做咗一啲嘢，唔小心碰到你啊，有啲人都会可以好大反应嘅。咁系咪其实即系佢本身代唔代表佢生活得积压到好多压力，定系点样咧？因为我就即刻谂起其中一个朋友咧，即系有一次同佢行街，咁啊行下咧，隔篱有个人行过，就着住嗰啲凉鞋，踢踢拖鞋咧，咁啊噼啪噼啪噼啪咁样啦。咁啊噼啪咗一阵之后咧，我朋友突然之间咧就好似即系失控咁样。唉，都唔知點解啲人咧行路行到咁大聲㗎，咁樣即係咁樣都可以嬲一餐㗎喎。咁其實係咪即係其實佢裏邊有點解會有咁多氣喺度咧？ 係啊 ，Kitty 你講得好好啊，即係噼啪噼啪，佢咁都可以好憤怒。但下次佢著住啲高跟鞋出嚟咧，佢極角就會 look at me，look at me， 你睇下我幾有型啊，幾 charming。咁所以我哋你講得好好啊，嗰個自我壓力感咧，其實都係嚟住一種對自己對世界嘅期望同埋批判。我哋有壓力，因為對世界有好多期望，有期望就會有批判嚇。咁所以我哋通常咧就即係以往往對身邊嘅人咧，同我哋有利益關係嘅。那個利益通常唔係錢啦，而係情感嘅關係啊。即係我好需要你重視我，好需要你關心我，因為我重視你咯。 所以我重視你，你唔重視我就好蝕底咯。我覺得自己死蠢咯，我衰咗啦。即係嫁錯人啊，或者個團隊請錯人啊，自己就抌心口。其實每次鬧緊人咧，其實最後就覺得我冇價值啦，我揀錯人啦，我依十年落費咗青春啦。其實全部關於自己嘅，係關於你點睇我。相反，我劉耀英係超有趣嘅。我遇過一啲明明分手嘅，但佢 OK 喎，點解咧？嗱，依個要教大家分手啊！依、這個大家留心留多15分鐘啊，唔該。依個題目太吸引啦，就係點樣？ 我下集都再講係嘛？ 講多三集咧，都係講如何有效分手啊！帶著愛去分手，就係點咧？就明明俾人飛咗，遇到一個，我發佢開心喎、啊，點解咧？就係好傳統嘅女性嚟喎，佢走埋同嗰個男朋友同佢分手，但係佢 OK 喎，點解能夠 OK 咧？因為個男朋友用咗好大嘅力度，好真誠同佢講。你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人，过去这三年的关系是我最幸福的，只是因为这个外在环境我们没办法一起而已，这个女子信了这个论述，信了这个讲话，因为她觉得这三年是我人生最有价值，是个死 路。好真的呢，周博士。 Kitty 这刻指导了真性情出来，各位听众留心。Anyway, 回来的重点就是最緊要係睇翻我對我自己嘅期望，我嘅自我價值感。當我自己係低自尊、低自我價值咧，任何老人家嗰對拖鞋、嗰對涼鞋咧，都會令你失控嘅。所以處理好自己先。 係，所以其實問題咧唔係喺外邊嗰度，要處理咗自己裏邊嘅問題，個自尊感啊等等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周博士傾過，唔該曬。 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痒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尽时，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犹如我躯壳？奢求呼吸掀起的远方，我要与你手与膊。若然未来若然太寂寞，顺着肌肤力我索。风吹起，叫每寸命运乱缠，如缠绕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米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一黑，叫每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助我越远，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渴。为明日角力，尽力翻柔弱的创。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够风雨，对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喝，亦能看到光。 早上的七点二十八分啊，揾嚟呢一首嘅《Coco Pandora》，有佢哋嘅《风月》啊。 系二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嚟嘅。转头咧，咁啊，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咁啊，翻到嚟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啊。 今日系4月19日，星期二，农历3月19，适宜嫁娶、开光、出行、拆卸、开市、立券、交易、入宅、迁徙、安藏、栽种、进人口。 今日好翻好多、哦， 心情有冇好啲啊？今日忌祈福、入殓、祭祀、作灶、安葬、探病， 咁多都唔得， 唔使太紧张嘅。今日都系单车日， 我会尝试唔同嘅运动，令自己身体健康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港小学今日起分阶段恢复半日面授课堂，教育局提醒学校全体教职员同学生，每日翻学校之前必须完成快速抗原测试，获得阴性结果先至可以翻工同翻学。教育局话，学校应该提醒家长，如果仔女的检测结果是阳性，学生不要回校，并立即向学校报告。同住的兄弟姊妹亦都不应该翻学校，同埋通知相关的学校。医管局话，指定诊所今日起会预留一定名额，俾确诊的小学和幼稚园学生，家长可以致电诊所的关爱预约热线预约求诊。警方聯同政府部門人員過去四日在沙田區內巡邏，向58人發出違反防疫規例的定額罰款通知書。行動中在沙田公園、火炭工業區多個工業大廈單位、城門河第一海濱公園和大圍即泰里花園發現37人聚集，包括9名的外籍女子，他們涉嫌違反限聚令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人员亦都在沙田市中心外、沙田大会堂外、沙田街市外、港铁大围站外、大围美林村、马鞍山安城街花园同埋道头村，发现21人涉嫌违反口罩令，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李家超参选下届行政长官选举的提名有效，李家超成为今次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李家超话会积极展开选举工程，继续争取选委支持，并会向市民解释施政理念。被问到今次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的首场特首选举，作为唯一的候选人会不会觉得可惜，公众会不会觉得没有认受性。李家超话选举是按法例进行，一直欢迎符合资格的人参选。李家超昨日和5个商会的代表会面，对于商界反映和内地通关的诉求，李家超说如果当选会马上和内地沟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交通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红桥对出。在封路方面，天水围的天影路因为有道路工程，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其實依家路面上面有好多垃圾， 嗯， 係好多，即係比過往嗰三四年係多啦。咁即係辛苦啲工作，清潔工作嘅哥哥姐姐，我一定係呢一個。同埋大家咧，即係唔好隨手抌啲嘢出車外，你真係會釀成交通意外嘅。咁， 嗯， 當然你話喂唔係啊，有啲泥頭車佢都唔想啊， 跌咗 落去個後尾個尾斗嗰度啊，跟住有啲大風一吹咁咪咁咯。咁你盡量就撳住佢啦，因為嗰個女學神啦，即係報章都係咁形容咯。哇，真係爭啲。爭啲就喪失性命嘅，可以咁啊！鐘哥睇咗接住落嚟嘅畫面，就係有個型男啦，不過一嘢掹走咗個， 又係揸住另一個電單車， 係揸住另一個電單車掹走咗前邊啊嗰一塊嘅類似 大膠布啦， 大膠布咁樣。你冇睇過呢條片？ 我冇睇啊，冇睇啊。 總之一個女學神咧就咁樣揸住車， 咁佢係飛埋塊面度， 迎面飛埋嚟啊！ 嗰塊大膠布係大到點樣咧？遮住你上半身， 係啊，係完全阻擋咗你視線至少一秒到兩秒咯，可以發生好多事。 即係佢真係笠住咗佢咁滯啊！ 啱啱好似你拍喜劇咁樣， 係 啊，撲。 是啊、冲咗埋个布幕嗰度， 迎面冲 喜剧啊，梗系好笑啦！争啲羊城悲剧，隔篱咧真系一个好有心，同埋驾驶技术超卓嘅一个男士咧，一嘢帮佢掹走咗个块嘢，跟住再扬车而去咯， 冇停低， 冇停低啊， 冇停低，咁先型啊嘛！ 哇，型唔型啊？钟哥，你觉得？你分享下， 件事就系咁样啦，即系见到有个女仔揸住架学神嘅电单车，咁喺呢个公路上边，跟住有一块大胶布遮咗块面，咁呢个画面当然就 系 因为后边嗰架车个车 cam 影到啦，咁跟住越输事迟打迟快，大家都未知点反应嘅时候。在呢個電單車的隔離嗰條線，就有一個另外一架電單車，是一個男性嚟嘅，就即刻揸埋嚟，即係好快咁樣入鏡。然之後佢用即係喺佢嘅右邊啊嘛，於是乎佢就攞隻左手成塊膠布掹走，跟住咧就跟住加速，嘣走咗，就冇停低，冇做任何嘢。 跟住嗰個女學神咧就即刻哦，即係驚魂定咗落嚟啦，即刻定翻架車。佢原先掹走咗塊膠布都有兩三下挫一挫個 搖一搖， 係啦，因為我估揸電單車嘅朋友仔就會知道啦。你嗰下你唔知點反應，唯有左左右右咁樣平衡住架車咁樣咯。 不過呢個當然大家話好有型，好有型啊。但係咧，即係如果好多去你去再睇嘅時候，當然電光火石之間，比著任何人如果有呢個咁嘅技術咧，你都會咁樣做嘅。咁但係如果啊，即係如果你駕駛其他車 你就唔好啦。 如果你覺得自己嘅技術未去到咁高超咧， 係咧炒咗埋去啊， 係啦，千祈唔好咁樣做，係會有帶有危險性嘅。 係不過呢個係一個救人嘅舉動嚟嘅，即係出於好心地嘅， 係值得嘉許嘅。但係即係如果其他人你覺得未至於嘅時候就唔好啦。係後邊影住嗰個車 cam 咧，我覺得佢可以做好簡單。打四火灯，慢慢停车，即系等前面嗰架车，如果见到咁样嘅时候，等佢处理咗先，即 系 有块大胶布，佢可能有人救佢啦，亦都可能会反车噶，亦都可能需要停车噶，咁你最好你后边嗰架咧停车咯，咁 就万一前面有啲咩事，后面都冇涌埋去。 当然你唔系突然间急停，令到再后边车， 点知前面又冇事， 后面 自己有事。 钟哥视野辽阔啲，我都冇谂过，我以为后边嘅车 cam 系拍摄镜头，好似睇紧电影咁样，系啊，以为 A 计划咁样成龙电影，咁即系我自己睇嘅时候咧，就阿钟哥讲咧好啱啦，即系你呢啲危险嘢咧，就即系有阵时喺路面你都会不时遇上，咁啊好人好事，即系帮到就帮啦， 当然啦， 系啦，咁同埋即系成件事咧，被誉为九龙湾啊。华啲啊，即系有嗰个叫咩烈火战车啊，烈火战车嘅影子咁样啦。 如果系嗰啲真系N 年前嗰啲戏咧，即系八十年代拍嗰啲戏咧，就会好多人出嚟认系嗰个人噶啦， 系我系我， 但因为佢冇停低嘅车啊嘛。 但依家就冇啦，咁唔紧要啦，即系好人好事就即系褒奖下就 OK 啦。总之喺路面嗰度就驾驶要小心。 不过呢个路面驾驶真系要小心啊！都话啦，我揸车咁耐，即系叫做好彩地，好彩地，我经常俾前面架货车跌落嚟啲石仔咧，打爆玻璃嘅。我都试过 环保大 心好痛噶。 其实钟哥，你旧时翻 梗系啊， 六尺 电视台环保大道真系最多。 哦，唔系，反而环保大道嗰边就会好小心。 唔系环保大道，我试过中两次，我两次爆玻璃都系环保大道。 我两次都系喺三号干线啊，都系三号干线嗰度睇住成粒，即系你冇得避噶嘛，成粒啪咁样打埋嚟咁。 边个位先？即系你车头大玻璃啦， 梗系车头大玻璃啦。 如果左，我知，即系如果左下角啊、右下角嗰啲 四个位 啊 嘛， 我有 friend 咧试过咧， 即爆系嘛， 即即 即爆之余咧，仲要喺眼前， 哎、 即咁啱，即系有阵时呢啲好似拍戏都冇咁巧咧、嗯，即系比较难搞啲。不过佢又处理得几好嘅，即系打死火灯拉埋一边，咁啊最后人又冇事嘅咁样。咁我咪话哦，你可能平时做好事做得多咯， 挡咗，帮你挡咗， 唔问你咯，系啊。咁、希望呢啲好人好事啊，或者呢啲叫做最后冇事嘅事件就不时发生啦。 系啊， 喂，咁啊头先话两条片，头先就话系好人好事，第二条咧就真系咧学都唔好学，就系、是、咧、大家礼拜六日咧就去马骝山嗰度咧就行山， 马骝山嗰度 系啦，马骝山琴日呢条片都热传啦，即系话有个一家几口咁样，咁啊叫个细路女就喂只马骝咁样，我都睇咗一开始嘅时候真系有喂马骝嘅细路女，跟住就有只马骝 B B 就过咗去，即系攞个细路女嗰个食物啦，跟住咧只大马骝咧就。過去諗住做同一樣嘅嘢啦，點不知個細路女就梗係驚啦，因為大馬騮同小馬騮係爭好遠噶嘛體型，跟住個細路女咧就好驚啦，跟住個大馬騮就唔知啦，咁以為攻擊啦，咁啊攻擊翻個細路女咁樣，跟住咧個大人咧就追住只馬騮嚟踢啦，咁呢個就係成條片啦，我睇到嘅成條片啦，咁啊我唔知係咪真相還原定係點啦，睇到咁片面嘅片段，我梗係第一時間要講咗一億次冇係馬騮啦， 係啊呢個第一樣。点解要喂马骝？点解啊？因为即等于有啲人喺公园喂白鸽咧， 系 令到佢哋生存，但系其实对成件事系冇帮助嘅， 系啊系啊， 冇帮助。 其实佢哋本身都可以生存到， 系啊，同埋佢哋只会惯咗哦，有人喺呢度喂，我以后就喺呢度咯， 就丧失咗搵嘢食嘅本能啦。咁、 所以呢个系真系即系有点好心做坏事。 跟住最后个爸爸梗系要捍卫家园啦，即系我话人类嘅爸爸，跟住就起飞脚踢只马骝咁样。 咁我唔使啊嘛，即系通常咧，我估啊，即系嗰、那个。正常的反应就是你保护自己的女先啦。咁你嗰只马骝即系你整，如果佢会去走嘅，佢咪走咯，又去走，又唔使即报仇咁报嘅。 人嘅天性啊，唔系我啱想讲动物嘅天性都系咁样。 但系最后系报唔到嘅， 系 马骝要爬树嘛， 同埋嗰度系佢地盘啦，应该 系啊。 你去人哋嘅地盘， 唔系同埋真系噶，你可能如果你即系引起打斗咧，一窝马骝涌出嚟嘅时候，你仲难收科。 系啊，隔篱都有个女士即刻讲话。喂，快啲走啦！一阵佢叫人嚟嘅时候，其实唔系叫人啦，叫其他马骝嚟嘅时候，围住你啊！你仲走唔到啊？算啦，咁样。 有啲子子孙孙喺度。 系啊，咁啊，网民当然即系睇法同我哋几位主持人都好一致啦。咁大部分人都批评呢个男士嘅行为，咁啊直车，咁啊呢个系咪猿人争霸战嘅？ 但 又真实版咧， 又即系好两睇嗱。虽然咧，即系去到。都系讲翻转头个动机啊，佢叫个小朋友喂马骝先系唔啱嘅，真系唔啱嘅。咁但系如果个女喺咁嘅情况底下，佢好细个啊嘛，俾只动物袭击，佢保护个女，佢又有佢嘅原因嘅，即系你又唔可以话，因为一时三刻佢应该点样做咧？我梗系保护个女啦。第二件事。就係、是、即係個即係 可能掹開個女咯， 唔係佢掹唔切，佢掹唔切嘅條片就掹唔切啦，係啊。 當佢掹得切，其實真係有一個天性嘅，就係、是、你攻擊我，我為咗保護一啲弱小嘅嘢， 就嚇翻走你。 係啦，你會有呢一個㗎嘛，咁所以咪又係兩睇咯。 係啊， 咁所以你再數落去第三條片咧，就真係 Oscar 嗰條片㗎啦，即係阿 Will Smith 嗰條片㗎啦， 就打人 就打人， 究竟即係又係兩説㗎嘛？喂，佢攞佢太太嚟開玩笑， 係 咪？应该咁样去做呢，一说就当然话，哎呀，我要保护我太太嘅尊严，我梗要咁做。另一说当然话，乜嘢都唔可以诉诸暴力，你又系变咗系一个。你睇下你會企喺邊邊嘅立場嘅啫嘛，咁當然你喐手梗係唔啱啦，喐手就永遠都唔啱啦。 咁所以即係呢一件事就第一個緣起啦。就是咩咧？ 唔好喂马骝， 唔好喂马骝。嗱，补充翻个硬料俾大家啦。嗱，据渔护署嘅资料显示咧，香港嘅法定禁止游人同猴子啊，即系去喂饲嗰啲地区咧，包括啊金山啦，同埋咧呢个狮子山同埋城门郊野公园嘅任何人咧，如果触犯有关嘅条例咧，最高可以判罚咧10,000蚊嘅咁样。咁啊，即系你喂马骝事少啊，你交返个10,000蚊消费券出嚟试大。点解你有得游山玩水啊？可能都系托赖个消费券帮手。你冇理由啊要呕突㗎嘛，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女女外外啦，希望大家即系游山玩水嘅时候都尊重啦，即系其他嘅生态环境啦。 我说过应该不会爱得很深，可能我不可一世从无神感到极震撼，这次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曾要你共我天际变靠近，冲出俗世间，我到乐园把分解尽数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招架，与我出走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周遭怎样坏，数理计算不需理解，随着send a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得尽数拖上我飞不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听埋 Can't Stop the Talk， 每晚你会知埋你极其心索，你与我我与你暗个摸索，我翻滚我颠覆互串知觉， 再逛一圈跳进亚洲色变化的海，畅快呼吸只你在我在， So featuring Jace Chan 嘅 This is how we roll。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咁啊，不经不觉咧，咁啊，我自己个车牌咧，即系又要提一提大家啦。咁啊，车牌系啊，差唔多到期啊，咁啊要换嘅，因为车牌好难记得要换。 边个车牌啊？你自己驾驶 系 啊，嗰个 系自己嗰个驾驶人嗰个啦。 十年噶啦 喎。系啊，咁啊都系差唔多时候又要去续领啦吓。好啦，咁啊一讲开呢个车嘅时候咧，我就谂翻嚟，我哋成日都有好多叫做都市嘅讲法咧，就话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我哋嘅揸车咧系可以悭油嘅。 嗯， 听唔少啦，系咪先？咁啊有啲就话当你 最悭咗就系唔揸咯， 最 唔揸 系啦，最悭咗就系唔揸啦。咁我哋又成日聽就係話，如果你行市區行得多嘅，咁啊會嘥油啲啊， 成日停啊嘛， 成日停啊嘛，跟住又要成日轉煲啊，又剩咁樣。因為你見到嗰、那個即係如果你第一駕駛嘅時候，你會見到有支針咧，發下發下嗰支咧，就係你嗰個引擎嗰個轉數。你成日 keep 住一個轉數高嘅時候咧，其實嗰個位咧就好燒油嘅。係啦，咁你盡量 keep 住佢一個低啲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冇咁慳油啲啦。 如果當你揸車嘅時候，架車裏邊有幾支針發下發下咧，架車應該壞咗，咁你要快啲。 係啊，我真係。试过咧，支针发啊发啊发都唔识发，其实我揸紧车，我真系有啲惊。嗰阵时咧，我就谂哇，架车咁，我直头连嗰、那个公，净系见到个公里发啊发下，即系佢喐紧啦咁样。跟住咧，其实有其他嘅应该要显示嘅嘢咧，佢都唔系好显示到。咁我嗰阵时处理嘅方法就架车即刻停喺侧边啦，咁啊 call 人过嚟搞啦咁样。跟住后屘咧，先问翻嗰、那个叫做汽车嘅维修师傅咧，佢就话到其实咧汽车嗰个标板咧。壞咗咧，的而且確係好危險嘅。不過咧，係啦，喺一個安全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你可以再揸到去一個安全嘅位置，因為佢話個標板同埋嗰個車咧。 其實 有部分車啦，佢係分開咗兩種唔同嘅制式，因為佢為咗安全起見，佢點都俾你揸到去一個安全嘅位置。 但你唔知啊， 我唔知嘛， 你唔知喂，所謂安全距離。几多公尺先？ 系咯，应该系高速公路咁样，诶、啊，拜拜啦！咁样咁重快， 你认为安全可能要揸两公里， 系啊， 佢认为安全得两公尺咁 样，咁、啊、所以咧，即系有啲咩事都系排埋一边先啦。咁、 啊、 但系讲翻悭油咧，咪除咗头先讲嗰个就系话喺市区成日都会好嘥油啊，行高速公路就会悭油之外咧，咁、其实仲有啲迷思嘅，都几得意啊。咁啊话到咧，其实原来就算行高速公路咧，原来每一架车有佢哋自己嗰、那个。最慳油嘅時速嘅，即係例如我呢架車可能呢個 CC 嘅，譬如1400cc 嘅咁樣啦。咁我原來行呢個高速公路嘅時候，因應埋嗰個嘅個車咧個重量啦，喺我揸嘅時候，佢有機會最慳油咧係時速90公里，而大部分嘅汽車咧都係時速90公里咧係最慳油嘅。 但係香港如果你好多地方揸90公里咧？你已經俾人抄 了，冇錯， 你 已經俾人抄牌啦。即係譬如你係去機場、去大嶼山嗰邊嘅，咁又或者係行吐露港公路嘅，咁呢啲咪時速100或者110咯，係咪先？咁你就可以行翻時速90公里。 你試下喺農場島， 係啊，農場島70啊嘛，係嘛？ 70 係啦，70嘅， 抄幾次啊？ 係啦，咁啊揸翻70咧，咁啊安全啦咁樣。好啦，咁啊的而且確咧，做翻啲研究就話到，原來呢個行車嘅速度咧，即係你跟翻自己嗰架車咧，係的而且確係會慳油咗嘅。 但幾多先？即系攞你呢度记住，嗰度记住，呢度咧就系行九十，嗰度咧就挫下挫下咁样。 即系等于咧，成而家最近成日睇话你点样用屋企部冷气最悭电，悭几多先？ 系啦，其实可能哇，做劲耐，做咗劲多次都系悭好少。 系啦，咁啊，外国咧佢有啲车厂咧就做过一个研究，佢系两队嘅车队 A 同 B 啦，咁啊大家咧都系用同款嘅五种嘅五架嘅车，但系同款嘅，分别咧就由呢一个嘅美国嘅加州嗰度咧就开往。呢个华盛顿，咁啊距离4500公里，好长啊，4500公里系咪先？咁啊，佢哋咧亦都咧就系以呢一个嘅时速啊吓，分别咧系110公里，以及咧时速80公里，去到驾驶住呢一扎嘅车嘅。好啦，揸得好耐噶， 唔系啊，如果你喺咁样川州过省啊，真系揸得慢噶咯， 系啊，揸得慢啊。所以佢哋一批咧就110，一批就時速80。咁啊，結果咧咁當然揸得快嗰個咁，梗係早到咗啦。咁啊，甚至乎早咗14個鐘添。咁呢個時間真係爭好遠啦。咁慢啲嗰個咧，發現啦，原來佢雖然咧係遲咗到，但係佢慳油咧，佢就慳咗23%。咁你就要諗啦，我係要快啊？定系要悭油？ 我要时间， 系啦， 即系23% 嘅油同十几个钟头， 系系啦。咁如果你系，譬如我朝头早翻工嘅，咁人哋攞4500公里去到做呢一个嘅测试，咁我哋梗系唔可以。平时我哋香港有几大啊？系咪先？咁我哋顶笼一日可能普通私家车嘅都系揸几十嘅啫，咁样。咁但系少数啊怕长计。 但系咁样 点啊？ 正所谓一秒钟都几百万上落， 系噶。 我迟14个钟头，你估我损失几多？ 但系我冇几百万上落啊，钟哥。 如果我追翻嗰14个钟。但我赚的钱可能是可以摆返落去呢度，即係个有钱。 係啦，咁视乎返嗰个驾驶者佢本身嗰、那个个背景啦。 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其实用钱买时间都挺好，你竟然可以买到一样咁珍贵嘅嘢喎。 钱係买时间买唔到 嘅。呢个就係做人道理㗎嘛。你年轻嘅时候呢就係用你嘅时间去换 金钱。 对呀。但老咗之后呢你用钱换返啲时间。 所以跟住我就觉得啊咁我消费券搭下的士啦。如果想唔到买咩嘅话都买啲时间㗎嘛。 好啦，咁呢个研究都得意喎，佢仲道出咗一样好特别嘅嘢啦。咁就係关于开冷气嘅。咁开冷气的而且确呢。 车里边嗰个。 车入边个冷气的确呢係会消耗多咗呢一个嘅能源啦。咁样。咁但係如果你喺当大家都不开冷气啦，环保啦咁 样，悭几多咧？又 好啦，我哋就唔好讲呢个开冷气同唔开冷气，我哋就系讲唔开，大家都唔开冷气，但系一个开窗，一个唔开窗。意思即系话，可能外国天气冻嘅时候咧，咁你其实唔开冷气都得噶嘛，系咪先？咁你闩晒窗，其实入边个舒个环境都好舒服噶嘛。好啦，原来开窗咧，每一架车佢嘅设计。你開窗係會形成咗一個好大嘅風阻嘅，咁你嗰個能源嘅消耗咧，其實咧係會多10%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就算行高速公路嘅話咧，你都係閂曬啲窗佢，咁樣咧條數咧就會化算得多啦。 哦， 係啦，咁同埋有另外， 譬如流線型啊嘛， 冇錯啦， 架飛機冇理由我開窗飛啦，得咁啊， 係啦， 慢咗 流線型啊嘛，咁所以啲。即係個空座咧，個風向咧就呼一聲咁 走咗， 走咗，咁令到架車咧行起上嚟嘅就順好多。 咁又有第二個研究關於駕駛都得意喎。佢就話到啦，同樣都係一班嘅一類嘅車，咁但係揾咗唔同嘅駕駛者。咁於是乎咧，佢哋就喺呢一個嘅汽車上面咧，就已經預先設定咗一啲嘅歌單 song list。咁呢個歌單入面咧，包含咗唔同嘅音樂，包括有古典音樂，有hip hop 啦，有K-pop 啦，亦都有一啲流行曲啦咁樣。咁發現咧，原來喺駕駛嘅時候咧，揸車嘅時候享受呢個古典嘅音樂咧，係最慳油嘅方法。而且咧，仲可以慳咗接近三成嘅油添。 哦，嗱，咁根據翻咧頭先第一嗰個研究咧，即係你話揸車快同慢啊，百一公里同八十公里嗰個咧，因為揸得慢啲個慳油啊嘛。咁所以我估係咪就係佢聽嗰個古典音樂，自己都放慢咗個嗰個節奏，放慢節奏架車又放慢節奏，咁佢係慳油啲咯。 冇錯啦，就係因為咧聽嗰啲 hip hop 啊、rap 啊嗰啲咧，原來聽下個人咧。好容易就即係只腳咧， 就踩大力咗啊！ 踩大力咗，跟住 好似跑步咁啊！ 冇錯啦，你踩大力咗有啦，咁你嘅高速公路仲有咁多車噶嘛？你踩大力咗咧，你好快脆就會追到前車，你又要 double 力， 又嘥油， 又嘥油咗。咁但係如果你係聽一啲古典嘅音樂嘅時候咧，咁你一路聽嘅時候，一路好舒服享受緊呢個駕駛嘅過程，你會自動自覺揾一條咧最小車同埋最舒服嘅速度去到行駛。咁所以朝頭早咧，大家揸車嘅時候咧。可以听晨光节，听下古典音乐啊！ 好， 最终成功加入欧盟。马西卡斯话，泽连斯基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手上收到问卷的十日之后就交回问卷，形容是非常时期的非常速度和步伐。他又说，欧盟赞扬乌克兰人民抵抗俄罗斯的力量和勇气，会坚定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包括支持运送军事装备。泽连斯基的幕僚预计，乌克兰将会在6月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上获得欧盟候选国的资格。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27.16, 瑞士法郎 0.945, 加元 1.26, 人民币 6.371, 英镑对美元 1.301, 欧元对美元 1.078, 澳元对美元 0.73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078 点，升279点，伦敦金本安市买入 1976.1 美元，卖出 1976.91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高空扰动正为该区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咧，同一宗坏车喺港岛区湾仔嘅道路至道天桥去湾仔码头方向，近住港湾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噶。湾仔嘅道路至道天桥去湾仔码头方向，近住港湾道有交通意外，咁一带车多。咁另外啦，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影响到而家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叫嘢饮嗰阵记得要讲小甜或者系酒甜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沙田博康村博智楼、葵涌安任村嘉任楼、九龙塘北架山一号十一座。大埔富善村善美楼、牛池湾彩虹村金汉楼、柴湾翠湾村翠福楼、观塘月华街四十八号月威大厦 A 至 F 座、牛头角淘大花园 A 座、茶果岭丽港城八座、上水新丰路一三四至一四零号满华大厦。 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港大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兼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 第三针的加强剂对于那个 Omicron 变种病毒整体的抗体都是相对地低的，长者打了第三针之后呢，可能隔了三个月抗体水平就会跌得比较快，就需要打第四剂防止传染或者轻症。因为重症方面呢，其实研究显示呢，三针其实足够的，打了第四针保护力就更加好了。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正所谓考试要准时，打气都唔好迟啊！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如果你都想同 DSE 考生打打气， 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嘅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啦！你嘅心意有机会喺四月二十三号朝早九点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嚟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老婆，我哋嘅结婚周年纪念就到噶啦，你想要咩礼物啊？ 嗯，知我心者，老公也。而家足不出户都可以买到生活用品、食物储备，甚至系外卖噃。买嘢又唔一定要同人哋逼。你睇我精心策划嘅购物清单。 哇，咁多嘅！本来咧，我仲想用消费券买份礼物俾你噶。嗯，但系而家睇嚟都系唔够钱噶啦。 老公，你嘅心意我收到晒啦。我咁知悭识俭，持家有道。你嘅消费券自己袋住先啦，留到学期尾帮补细路啲兴趣班啊，同埋佢哋啲书簿费。预早买定啲开学用品，做埋校服都得噶噃。而且睇中嘅心意产品，网购都得啦。如果仲包埋运费，咁就连车费都悭翻啦。 老婆，你真系精明。 八点十分啊，钟光同 K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早晨 Kenny。 Kenny 早晨， 早晨，喂，假期过后睇睇港股表现如何啦？嗱，报章系咁样讲噶吓，咁啊降准力度咧就差过预期，咁啊，但系咧北水就今日重启啦，有冇机会打翻个平手，令到今日假期过后平平稳稳就 OK 咧？定还是都系撑少少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 我谂最多都系平稳嘅啫，咁啊，因为点解咧？今次降准嗰、那个即係幅度方面咧，都真係比預期差嘅。咁誒，只係釋放出五千幾億啦。咁就之前講緊一啲下下都過萬億嘅話咧，咁其實就真係嗰、那個規模相對嚟講係比較細嘅。咁同埋而家即係內地方面咧，大家都會將個焦點咧就放翻喺嗰個真係經濟嗰個推動上面，因為始終就今年頭嗰四個月方面咧，就好多時間咧都係即係面對緊疫情啦，有好多大嘅城市都可能即係封城啊、停頓經濟活動啊。咁你見到有啲公司公布嗰啲生產數字啊，或者業績都睇到啦。咁其實就真係受到呢個係即係疫情而令到佢停頓咧，就好多嘅零部件供應方面啊，或者成個供應鏈都係受到影響啊嘛。咁所以變咗就要推動翻咧嚟緊餘下時間嗰、那個。 經濟嘅力度方面咧，就真係要大啲，先至可以達到即係 5.5% 嘅 GDP 嘅增長目標咯。咁、所以變咗有少少失望嘅，講真就。 咁可能大市平平穩穩啦，不過個股咧可能有啲機會有升勢喎。 其實我係想同阿 Candy 講，原本咧諗住出咗消費券咧，諗住請你飲杯嘢食餐飯咁樣嘅。即系真嘅，咁但系点知早两日重手咗啊，使晒啊， 使 晒， 系就系买部电视，好似 Kenny 咁啊， 使使埋下一次嗰期， 吓使埋，我正想话咁唔紧要啊，仲有下一期嘛， 使埋，所以唔好意思，可能要再等再下一次有消费券先请到你啦， 财爷再派啊， 系啊，要等阿财爷再派钱啦，咁但系咁样，咁啊都唔系啊，都要请阿 Kenny 食餐饭啦，咁点样咧？喺其他地方賺翻咯，咁我諗下，我使咗消費券啫，咁應該有啲地方受惠噶嘛，咁我諗緊啦，會唔會譬如領展相關嘅板塊嗱，咁佢有消費券啦，佢又開始託呢個海外嘅業務啦，會唔會喺呢啲咁樣嘅因素底下，不如我試下喺呢個板塊揾下啲著數得唔得咧？ 其實領展都幾平平穩穩地向好翻啲嘅咧，即係翻領展嘅圖咧都由低位慢慢即係爬升翻啲上嚟。當然你唔好 expect 佢話哇大升啊！咁其實領展我相信就除咗話受惠翻頭先阿鍾哥咁講就話個零售市道，其實睇翻呢個週末咧，即係要長週末假期咧，大家出街咧就真係多翻好多人嘅，基本上就都真係人頭湧湧嘅。咁同埋亦都係。消費券係真係有用嘅，即係好多身邊朋友方面咧都話：哎呀，即係平時即係好多嗰啲電子消費產品啊，就即係唔捨得買嘅話咧，咁而家都出嚟咧就係去即係消費咗佢，因為唔用好蝕底噶嘛。咁同埋亦都係買外有一筆錢嘅話咧，大家就會推動咗個消費意欲噶嘛。所以平時有啲唔買嘅都會買嘅，咁實際上係會有啲幫助，同埋啲商場上變得旺翻嘅。咁所以領展又會受惠翻呢個因素啦。第二咧，咁始終佢咧都係防守性好高嘅，因為佢雖然佢個息唔係話 risk 裏面最高啦，但係就都比起一般嘅股份嚟講嘅話咧，都係穩定地派息啦。咁同埋另外一樣嘢，佢領展不嬲佢有個獨特嘅情況，就唔單止係派息係好嘅，咁同埋佢以前咧就喺主要 manage 啲公屋嘅。呢、這個係即係商場嘅情況之下咧，佢都好叻，就係做嗰啲叫所謂 AEI， 就係個資產增值。咁當然啦，而家就好多嗰啲公共屋邨嘅商場都好靚啦，就已經都唔使增值啦。咁所以你見到佢就係向頭先阿鍾哥咁講啦，向海外嚟到發展啦，嚟到去即係提升佢哋個資產值啦。咁呢樣嘢就係除咗 U 之外咧，就係有個係資產值嘅上升咯。咁所以領展其實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 咁可以留意一下咧。 係啊，為咗想鍾哥快啲可以請阿 Kenny 飲翻杯咧，咁我睇下。 財爺講， 唔係我睇下以下呢一隻又幫唔幫到手啊？講緊嗰個太平洋航運啊，因為見佢咧其實喺十一月，即係上年十一月以嚟咧都十級而上啦。咁上個禮拜四咧仲創咗呢個三年嘅新高。咁上個禮拜四咧就收報4.69嘅。咁企穩曬喺嗰啲平均線之上啦。咁睇下 Kenny 覺得呢一隻係咪繼續有得升，會唔會咧可以？繼續破下頂咁啊！等阿鍾哥咧就賺翻少少啊！你中意飲乜就飲乜啦，到時 我記得呢只都係 Kenny 其中一愛股嚟，因為之前航運股講嘅時候都話啊，呢只有機會追下落後喎，咁啊果之然喎，咁啊另外嗰兩隻唔喐。佢今次一喐又喐咁多喎，創年高喎，好叻啊嚇咁樣。咁 Kenny 點睇啊？ 我以為阿鍾哥請我飲啲， 都得都得。喂，大家都飲，大家都冇喐，我嚟啦，好嘛？我嚟啦，我出手啦，咁樣 係嘛？咁啊，我覺得咧就航運股即係太平航運咧，不嬲我都中意嘅。即係如果你話航運股之中咧，就即係集裝箱我就中意東方海啦。咁如果乾散貨嘅話，就一定係太平洋航運嘅啦。咁就最主要我哋好似放假之前都有提過嘅，因為佢上個禮拜就公布咗嗰啲即係第一季啦，嗰啲小零變同埋超零變船方面咧，嗰啲日均嘅收入方面咧，都係增進一倍以上嘅。咁因為最主要其實航運股就有個特性啊，就係你唔係話即刻可以飆到條船出嚟噶嘛。咁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其實咧，你唔單止乾散貨，成日全球嗰、那個。航運嗰個情況都係受到呢個問題影響，就是、疫症。咁好多時，譬如集裝箱嗰啲咧，就係要即係去再滿貨，即係貨櫃再滿貨去，但係翻嚟咧係空櫃嘅，即係理論上就要係再滿翻貨翻嚟咧，你個運費先至會係划算噶嘛。佢而家就空櫃翻嚟，就因為個疫症上邊嘅問題，導致到好多個運輸受到影響喺度。咁而乾散貨情況都係一樣嘅，啲即係船嘅供應咧就係變得係相對有限啊。同埋頭先我哋提到一樣嘢，就係話你提到嗰個航運咧，其實就內地經濟即係除咗面對放慢咧， 就是高通脹，其實全世界都是。你而家內地嗰個 GDP 即係 PPI 去講，講緊係呢個8%，美國又係8.幾%，咁就係因為呢啲咁嘅運費或者大宗商品個價錢咧大幅飆升，而導致到咧個通高通脹。所以我諗都係亦都認到咧，就係中央方面咧就未必敢釋放咁多嘅流動性出嚟，因為又通脹啦，又經濟放慢啦，釋放得多流動性咧，又擔心通脹再惡化咯。咁所以呢一啲咁嘅周期性股份咧，係會受惠呢個趨勢。我自己覺得如果有貨嘅話咧，就不妨可以放下止，要有去揸下先。 咁Kenny 都聚焦講多少少個宏觀經濟，特別係內地方面啦。咁首季 GDP 啦，頭先你都講話未能夠全年達標嘅有機會。咁但係個 CPI 咧又升上去，即係講緊即係你頭先都講話嗰啲大宗商品啊咁升上去，同埋即係通脹都勁。咁有冇機會滯漲呢個第一問題？第二就係、是、其實內地方面嘅經濟如果係咁嘅走向咧，其實個別板塊都會受影響喎。喺Q 二 Q 三嗰度，你會點睇咧 ，Kenny？ 其實滯漲係擔心㗎，我哋即係喺之前嘅節目都講好多次咧，我哋比較擔心就係而家就係滯漲上面問題，因為其實而家全世界都面對緊一個高通脹，但係嗰個需求唔係話咁勁嚟到去即係推動嗰個物價上升，係嗰個供應鏈上面。不過個關鍵咧就係嗱，而家我哋都諗唔明，即係我哋又唔明啊，究竟咧，因為而家係主要一定係疫症㗎啦，咁。原本即係大家都即係可能兩三年前都覺得個疫症其實係一個短期性啊，可能頂曬籠都係一年半載就搞掂啦。咁但係你而家都哇搞下搞下都成兩年幾三年啦。咁究竟個疫症係咪會解決得到呢？而係導致到嗰、那個供應鏈係變翻正常，生產變翻正常呢？咁呢個就一個要諗嘅因素咯，但係暫時諗唔明啊嚇。咁、就所以變咗，如果理論上咧係純粹係因為疫症嘅話咧，咁其實就唔係話太過擔心嗰個好大嘅滯漲問題。但係咧，如果呢個係一個結構性問題咧，就會擔心啦，因為我哋已經係經歷過呢個量化寬鬆咧，就係、是、嗰、那個超低息噶啦嘛。咁變咗咧，你就會係令到咧個當個經濟放慢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你而家就變咗加息定減息咧，咁呢個就好大嘅兩難之處咯。 哇 ，Kenny 都諗唔明白，唯有聽日再請翻 Kenny 鄧聲兄同我哋再傾耐少少啊！睇諗一晚可唔可以諗得通咗？ 除咗經濟之外，呢、這個可能真係涉及一個係醫學上面啊，公共醫療上面嘅問題咯。 咁所以大家最緊要身體健康先啦。 呢個係 咁啊，聽日再同 Kenny 傾偈，唔該曬， 唔該曬 Kenny，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讲呢个优惠之前咧，问下钟哥同埋阿 O 啊，你哋中唔中意行嗰啲百货公司嘅咧？因为我喺度谂， 百货公司 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妈咧就好中意带我哋去行嗰啲大型百货公司。 苏鲁 系啦，即系类似嗰啲，你总之入到去咧就啊呢、這个就家品部，嗰、那个咧就啊 全 食品部，嗰、那个咧就啊玩具部咁样，咁就好似咧仿佛去一个百货公司咧就能够即系满足晒成家嘅需求咁样样噶啦。咁而家你哋仲行唔行嘅咧？ 我个年代咧分两种。一種咧就真係叫百貨公司，嗰啲係香港式嘅，即係譬如永遠都會好安康嗰啲咁樣咧，係有啲唔同嘅，即係或者以前而家應該仲喺度嘅， 有喺上環啊嘛。 另外仲有一間首先實施啲唔知咩嗰啲嗰間，嗰間即係比較係香港式嘅。香港式百貨公司，另外一種咧就係正話你哋講嗰啲日式嘅百貨公司，其實兩種嘅格局幾唔同嘅， 係咪啊？因為你行慣東京嗰間立貨嘅， 嗰陣時咧仔都未去日本 啦，嗰度一出就有間大百貨公司， 但係嗰陣時 七層高嘅， 未去過日本啊嘛，你唔知道有咩分別，但係即係唔知道香港嘅同日本有咩分別啊嘛，但係你會分得出。香港式嘅百貨公司同日本式嘅百貨公司嘅分別喺邊度？但如果咁樣計咧，就會中意行日式嗰只多啲嘅。 即係細個嘅時候， 而家就其實冇乜所謂。 因為其實都是差不多的東 西， 都是很多東西看咯，但那些東西多數不會買咯， 因為以前呢真的會覺得是一個活動來的，即譬如、放假星期日去哪裡、我們去行百貨公司啦，樣即你會覺得好像消耗到幾粒鐘樣，還 要有冷氣嘛， 對，還要有冷氣涼啦、好像、看看東西樣啦。那阿歐你有沒有行呢？ 我不得的，我由小到大，小時候我又有個陰影在百貨公司就當失路、即是要叫名的、啊乜乜乜家長你接翻個乜乜乜小朋友咁掛住睇玩具啊！即係舊時啲玩具部好大噶嘛， 佢吸咗你入去係嘛？阿媽叫極都唔知去咗邊。 係啊，睇好耐。咁大個咧就百貨公司唔係我哋行嘅，係我哋等人。 等人喺門口啊，或者邊一層嗰度等一等人。 同埋喺入邊等人嘅。 係啊， 入邊等人都要等，等個幾兩個鐘。同埋屋企人要行好耐啊。即係普遍男士嘅心聲就係一聽到百貨公司咧，都係一係喺門口等，一係就坐喺個鞋櫃鞋布嗰度坐喺度咯。係，因為好耐噶，即係百貨公司真係百貨應百客咧。我見過有一個地方全部都男人玩手機嘅，喺百貨公司入邊 等候區。 等下接翻个老婆走咁样，尤其是嗰啲乜乜感谢祭嗰啲咧，哇，好难搞！我听到百货公司咧。噩夢啊， 有啲驚係咪？ 搞唔掂，搞唔掂。 我覺得咧，而家咧可能真係好似阿歐咁講，去到一啲感謝祭咧，啲人咧就會好似慕名而去， 其實佢唔使感謝我啊， 咁樣。 我冇付出過啲咩？ 佢唔係感謝你嘅，佢感謝你太太嘅，其實係主要。 你冇直接 收翻， 你 收翻 間接啊， 係間接啦， 係。 你都付出嘅，係啦咁樣。咁但係咧，你話平時真係特登走去行咧，就好似冇以前咁著弱，係啦。以前真係覺得咧，百貨公司咧係好多。新奇嘅嘢咧，我好记得日式嘅百货公司，令到我几岁嗰阵时咧，有一样嘢系为之大开眼界嘅，就系嗰啲饭素啊。即系食饭咧，咪有一啲添味，即系日本嗰啲咧，咪 可能斋芝麻， 斋芝麻， 斋 木鱼味咁样，系啦，即系一粒粒。咁嗰阵时咧，佢就一包包，一盒咧就几包咁样，咁仲要系卡通公仔包装嘅。咁嗰阵时咧，系我姑姐，即系咁啊，佢系潮啲啦，咁啊带我啲表哥表妹去，咁啊楞埋我去，咁去买嘅时候，哇，翻到屋企食嘅时候，我简直觉得惊为天人啊！嗰个味道，即系以前你好少 食餸啊， 系啦，你好少会即系出街即即係又唔係好似而家咁多日本餐廳噶嘛？咁咧好少接觸呢樣嘢啦。咁我就覺得哇，嗰啲日本百貨公司咧好勁咁樣，就有啲好新奇嘅嘢食啦。咁啊，而家見到有一其中一間， 媽咪都會覺得哇，呢個勁喎，爬咗幾碗飯話女嚟哇！ 唔係，跟住我媽味精嚟噶。咁啊，而家見到有一間咧百貨公司咧，佢就話慶祝佢嗰個32年慶啊。係啊，其實數數下，其實好多百貨公司即係如果而家仲喺度咧，都屹立咗好多年噶啦，咁其中一间即系好多色彩嗰一间咧，就话32周年，咁所以咧都推出咗唔少嘅优惠嘅，譬如你话一啲床上用品啦，我发觉床上用品 次次都是有 嘅，系啦，都会去百货公司睇嘅，因为可能真系多啲牌子喺晒隔篱，你可以试下拣下咁样样啦。咁佢亦都有一啲譬如美妆用品啊、日用品啊、个人护理产品咧，好多就攞翻佢嗰个二头价，就32蚊咧就買到啦，咁樣。 我就話， 但原先2800蚊嘅床褥變咗3200蚊， 咁可能每一日一個嗰啲咧。 但我就話嗰個床上用品咧，次次優惠都會有嘅，床上用品係咪即係平時唔賣得咧？所以一定要優惠嘅時候，一定係床上用品有。 我覺得平時係貴咯，貴咯，即係譬如你枕頭，即係因為你日日都瞓啊嘛，咁你可能好少動力去換，即係除非你真係頸梗膊痛，咁因為佢都可能平極都幾百一千咁啦，床褥。可以貴到成10000蚊，咁多數都係見佢做減價，你先會去買嘅。嗱，32蚊就唔包頭先嗰啲床上用品嘅，都係啲美妝日用品啊，嗰啲個人護理用品、運動用品等等啦，咁樣咁啊可以睇下嘅。口罩啊，嗱，我講緊32蚊有咩啊？32蚊有呢個。 32蚊口罩都係平嘅， 32周年咪32蚊。 係啦， 要排隊先有啊？係咪只係得一嚿㗎咋？一件㗎咋？ 佢呢啲咧，32蚊呢啲咧，佢又冇話得一嚿咁少。仲有啲咩咧？有炮谷又系32蚊啦， 炮谷都有 一啲女士用嗰啲持久底霜32蚊啦，浴室拖鞋32蚊啦，仲有咩咧？抹手指嗰啲架又系32蚊啦，仲有 就嚟去游水啦，可以咁就买嗰啲微镜嘅32蚊啦。 游水嗰微镜真系要换换佢，氧化咗啊！因为咧 太耐冇用， 嗰啲边边嗰啲咪啲类似发泡胶嗰啲形状嘅，跟住你浸完嗰啲水咧，如果你冇常常去用翻啲干净水去清洁，因为嗰啲有氯气嘅水啊嘛，跟住佢好容易氧化咧，就你变咗一落水嗰一刻咧，跟住已经烂咗咯，跟住同埋咧会好似粉碎咁样，一粒粒粉咁样，所以呢个微镜可能 32蚊 OK 我 啱啊，啱数啊呢个系 嗱，咁另外咧佢仲设有一个咧买满320蚊咧就幸运大抽奖咁样嘅，咁啊即系纯粹为咗佢生日就庆祝啦。 我唔中意320蚊， 点解啊？ 高票都系320蚊，即时 令 你 联想到， 冇谂咁多啦。 你有冇联想 多咗？ 你有冇联想到啊？如果就咁， 我有啊， 唔使啦， 借俾你车咯， 送啲俾你啊！我多咗，有咩系你多咗，但系想送俾人高票？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因为始终有一间铺头，譬如可以喺一个地方立到30几年，咁即系要多谢各位。 咁多种颜色系咪啊？ 系啊， 忍唔住。 唔系要多谢街坊支持咯，就系呢啲营商环境。 好啊 。时间将近嚟到8:28，室外气温而家系20度，相对湿度83%啊。提提你，今日最高气温大概会去到22度嘅。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4月19日是一年的第10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56日。1965年4月19日，电子学杂志《Electronics Magazine》第114页发表时任先同半导体公司工程师，亦是英特尔始创人之一戈登摩尔撰写的文章，预言半导体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和电阻数量将每年增加1倍，称为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简单评估半导体技术进展的经验法则，将其定义归纳有以下3种版本。一、晶体电路上可容纳的电晶体数目每隔约18个月就增加1倍。二、微处理器的性能每隔18个月提高1倍，或价格下降1倍。三、相同价格所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增加1倍。4月19日出生的朋友，希望100%掌控每一件自己所做的事，拥有坚忍踏实的个性，追求各种权力，喜欢永久经营自己建立的事业。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用自己经验建立一个体系，是不是你追求的目标？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科技发展一日千里，这个速度是会无止境，还是都有极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上海本土过去一日再多7宗新冠病毒死亡个案，年龄由60至101岁，其中75岁以上有6宗都有冠心病、糖尿病同高血压等严重的基础疾病。60岁的死亡个案本身有多宗的创伤疾病。7人入院之后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直接的死亡原因由基础疾病导致。上海市卫健委公布新增超过20000宗本土感染个案，包括3084宗确诊，同17332宗无症状感染。其中974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其余都是在隔离管控或者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本港昨日新增61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4日新增个案维持在3位数，再多20名的病人离世。新增的其中一宗输入确诊个案，患者是在结束检疫之后第12日在社区检测中心检测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说可能是复阳个案，会调查是不是在酒店或者社区感染，强调7日检疫期的措施仍然有效。 卫生防护中心又预计复活节长假期之后疫情有机会出现小型反弹，但暂时未有迹象显示整体疫情会回升，预计短期内新增确诊人数仍然会维持在三位数，未知几时会回落至两位数或者更低。全港小学今日起分阶段恢复半日面授课堂，教育局提醒学校教职员同埋学生，每日翻学之前必须完成快速抗原测试，获得阴性结果才可以翻学、翻工同埋翻学。教育局话，学校应该提醒家长，如果仔女嘅检测结果系阳性，学生唔好翻学校，并立即向学校报告。同住嘅兄弟姊妹亦都唔应该翻学，以及要通知相关嘅学校。医管局话，指定诊所今日起会预留一定嘅名额俾确诊嘅小学同幼稚园学生，家长可以致电诊所嘅关爱预约专线预约求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罗斯已经开始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战争。泽连斯基话，俄军经过长时间准备之后，已经展开对顿巴斯的进攻。俄军大部分力量集中在顿巴斯，但无论俄方派几多士兵到当地，乌克兰都会继续战斗和防御。乌克兰话，俄军星期一炮击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分别造成四人死亡。东部哈尔科夫亦都有住宅大厦附近被击中，两人丧生。俄军又向西部城市里沃夫发动导弹攻击。乌方话至少七人遇难，指责俄军袭击平民设施。俄罗斯国防部话，他们空袭里沃夫附近一个大型仓库，里面有美国和欧洲国家运往乌克兰的大量武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27.15， 瑞士法郎 0.946， 加元 1.26， 人民币 6.371， 英镑对美元 1.302， 欧元对美元 1.078， 澳元对美元 0.73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957 点，升15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77.18 美元，卖出 1,977.91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咧，湾仔嘅道路至到天桥去湾仔码头方向，近住港湾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交通咧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车龙排到去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听得到， 听不到， 听得到， 听不到， 听得到， 睇得见， 睇不见， 睇得见， 睇得见，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今日下昼六点半，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同你讲心理， 今日呢个心理学咧，可以话系一个型。营销嘅心理学，咁啊同我哋息息相关啦，我哋又一定系顾客啦，咁我哋都会销售啲嘢出去啦，系服务又好，或者系产品又好。好啦，咁我问下钟哥同阿小白啦，你哋都有上网买嘢噶嘛？即系有网购嘅习惯噶嘛？亦都有出去实体店度买嘢啊嘛？有冇发现咧？而家即系网店又多啦，实体铺咧又林林种种啦，令到你哋咧就比较少会集中喺一。间铺头嗰度买嘢，即系成为一个老顾客咧。你哋嗰、那个消费嘅模式有冇因为咁而改变咗咧？ 冇、哦， 系、啊、你系点咧？ 即系就算系实体铺或者系网店啊、 嗯， 我都几惯常去同一间嘅， 系 即系可能同两三间咧，即系唔会多过五间选择噶嘛。 嗯嗯， 即系譬如网店，咁你可能哇好多好多， 系咯。 咁但系你去到最后帮衬，你都系翻去。帮衬开嗰几间， 点解咧？你唔会觉得诶，会、哎、有啲新嘅去睇下，可能有平嘢或者有上机咧？ 但系机会真系唔多，即系有嘅、哦，即系间唔中可能买十次，点都有两次你试新铺啊。但系其他嗰八次都系惯常地去嗰度、 嗯， 反而街铺咧，我就越嚟越少买开嗰间就去嗰间， 系系， 因为好少喺街铺买嘢。 嗯嗯，就上网买啦，全部改晒， 改晒上网买啦。同埋如果喺街买嘢，即系实体铺咧，就去开边度啊？啱啊！咁就買啦，你就唔會專登有一間以前嗰啲老主顧就冇， 特登走過去，即係可能見到啱就買咯。 係啊，反而少咗、 哦。我自己咧，通常如果要買一啲消費用品嘅時候咧，我就有目標先至去買嘅、 嗯。 無論係上網定還是出街，我都係有目標先至去嘅。即係我唔會係嗰啲拎住個電話撳完一輪之後咧，就原本你要買 A 嘅，結果買咗B、C、D 翻嚟，我就未必係嗰一隻人嚟嘅。咁所以咧，如果我買嘅時候咧，我都有目標啦。然后咧，我就会上网，无论系网站定还是铺头都好啦、嗯。我会有即系大家有啲明白噶啦、嗯，上网有啲 app 咧专嚟帮你格价嘅，系、 嗯、 啦，咁就话俾你听边一区或者边个网站咧最平嘅，咁你就揾咗嗰个之后咧，我就帮衬最平嗰个咯。 哦， 最直接噶啦，我个人咧计呢啲数 都系嘅， 系啊。 但系点解我话网店咧，我更加会帮衬开嗰间就会变咗老主顾咧、 嗯？ 因为你睇唔到啊。你更加需要嗰個誠信， 係即係試過一次，咦、哦、佢可靠喎、 啊。 食物咧，我就會幫襯街鋪嘅，幫襯開就會去嗰間啦、 嗯。 因為食開嘛，食開我就知道呢一樣嘢咧，或者呢間鋪頭咧有信心，我就會繼續食落去啦。咁、 嗯、 啊，反而咧就食物方面就未必成日去 轉新嘢， 係啦，試新嘅鋪頭咁樣啦。 咦、嗯嗯，我又有少少唔同喎啦。通常咧我覺得嗰間好食咧、嗯，當然就會 encore 再回頭去啦。咁、但係咧，如果有新鋪頭開咧，都要試下即系周围去睇下有冇啲即系新出品啊咁样样啊嘛，因为呢啲就真系要亲身去品尝啊。 我通常就系等，譬如好似 Kitty 啲咁嘅人试完之后，喂呢间好啊，我就会试啦、哦。 等介绍， 冇、错啦，系啦， 系嗱。其实咧，好多人就以为上网买嘢咧，通常因为好似小白咁讲啦，有得格价啦，咁啊亦都即系同一样嘢，可能喺几千间铺头都有得卖，咁你咧就会周围去买。咁、但系事实咧，又就如钟哥所讲，其实咧又冇我哋谂到即系嗰啲顾客咧咁精明或者咁复杂嘅，系啦。佢话美国 咧，哥伦比亚大学嘅一位教授咧就做咗一项好大型嘅研究。咁呢个调查咧系超过10,000个家庭嘅，为期12个月嘅一个电脑网络购物嘅记录，就睇下佢哋自己上网网购咧系即系点样做法啦。佢话由于啲资料咧实在太过庞大啦，因为所有嘢咧都几乎系上网买，咁所以咧呢位教授咧就将嗰啲购物内容咧就锁定做书啦、CD 啦同埋旅游服务呢三个领域，系啦，就睇佢哋买呢三样嘢嗰个消费模式系点啦。咁分析完之后个结果咧就系大部分嘅人睇嘅网站咧都唔超过两个，系啦，即系真系一个起就两个止， 个个变晒老顾客。 系啦，通常咧佢话书嘅话咧就平均利用1-2个网站，咁 CD 咧就3个以内，而旅游服务咧就8个以内，系啦。咁以书籍嚟讲咧，就多数人咧直接就会喺A 字头嗰个网站嗰度买啦，系啦，因为可能系齐全啲啦，系啊系啊。咁啊，结果就显示啦，佢话咧通常咧啲消费者咧，你唔可以话佢系特别聪明啊，即系如果你话要揾一个形容词嚟形容佢咧，可以系形容佢哋为怕麻烦啊，系啦，就系可能首先你有经验，你觉得佢曾经可靠，咁你就唔好烦啦，唔好烦啦，即系如果你再转咧，又可能会有第二啲唔好嘅经验。 重新适应系一件好大嘅工程嚟噶， 系啊，同埋由头咧再将自己嘅个人资料输入去一个 account 入边，其实呢件事我谂唔系个个中意做，好烦嘅，名啊、信用卡啊、地址啊呢样嘢，我谂大家都系好怕嘅。 哦，系啊，系啊，虽然系啊，因为咧平时你用咗一个网站去到买嘢咧，你咪可以揿储存你个资料，就系到第二次你去嘅时候，就咁喺购物车嗰度结账，咁佢又有晒你啲资料，就即刻俾钱啦。咁都系嘅，我发觉我哋自己即系回想翻啦，都系有呢一个嘅习惯，尤其是网购，你以为网上面咧就系哇花多眼乱嘅时候，你反而咧系怕烦，就摆咗喺第一位，咁所以咧，其实个结论就系话，如果你系做营销嘅话咧，只要嗰个人喺你嗰度买一次嘢，咁佢咧都几有机会，即系如果你营造咗一个好嘅销售嘅经验俾佢啦，你都能够咧将佢纳做你嘅老顾客嘅咁样，系啦，咁所以呢一个咧系希望即系大家可以做嘅，即系就系如果有人嚟到消费嘅时候，你要喺第一下俾到一个好嘅经验佢，系啦，咁通常咧呢个人就会留低啦， 食个翻层味，但系唔一定嘅， 呢个比较难做，系啊系啊系啊，嗱，因为咧点解咁讲咧？我记得嗰阵时。读书咧，佢都有讲过，如果你系即系做marketing 啊，做市场推广咧，佢话其实留住老顾客嗰个嘅即系个得益啊，远比你去揾一啲新客咧系更加嚟得有效率，同埋即系令到嗰件事系更加快啊，即系嗰个增长更加快啊。咁所以千祈唔好得失你嘅老顾客。 系，所以啲铺头咧，佢哋好中意咧就系如果呢个顾客佢已经帮衬咗几年嘅，就通常就会有一个譬如 VIP 啊，或者俾啲优惠佢啊，咁希望佢咧就继续。去到咧就係不斷咁樣幫襯，就唔想佢走啦。因為學 Kitty 話齋，如果你揾個新客咧，又要高 call， 可能又成又要做更加多嘅嗰啲優惠嘅節目啊、項目啊，先至可以吸引到啲新人啊嘛。 同埋因為佢本身咧，可能係某一間鋪頭嘅老顧客嚟啊嘛，即係你要遊說佢由一間佢都覺得幾好嘅鋪頭去試你呢一間新嘅鋪頭咧，其實嗰個力度遠遠係大過你留翻一個曾經喺你度買過嘢嘅顧客噶嘛。 你睇下香港好多舊式嘅茶餐廳咧，其實佢哋已經係用緊呢個套路噶啦，即係新客咧，佢哋唔係。点嚟嘅？即系最紧要系班街坊啊嘛，成日话班街坊，班街坊，因为嗰班街坊系熟客，经常离开，其实佢哋计到数，即系我唔系要赚大钱，但系我肯定围到皮嘅，即系嗰嚿钱，其实你做任何生意都系 啊系啊系啊。 咁如果你系打开门口做生意嘅，喂，我次次都要等新客。如果啲新客唔翻头，咁我咪大件事。 系， 咁但系班熟客佢永远喺度，我就知道我呢个月点都有呢嚿钱，我只要氹得掂呢一班嘅客就 O K 啊。啱啊，又系买种嘅时候啦，所以老顾客买只种嚟。 拣好香水，趁发现布系转了真皮。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边，连忙回避。Baby on my way， 火速散集闯入猎门。Are you ready？ 剩下60分，预备惊喜。悬浮于半路太久。 一分三十秒九落到楼，冲出路口同的士挥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沿虎口 ，OK， 到达目的地， What? 听到呢口。 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等几 round 就俾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讲到。缘浮于半路太久。最尾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翻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难过关关过，不如期待眼前一刻 ，OMG。Call me 连环不可思议。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饮加暴再被困，最慢接拍都可。 8:49，听过有 Eden 女爵 On Elevator。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你身边总会认识一啲人，无论发生任何嘅问题，佢都会话唔关我事噶，可能系其他因素出问题啦，或者系其他人配合得唔好啫。咁你又知唔知英文嚟讲？怎样形容这种赖地硬的无赖行为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成日要钱多，装水抹到我，借钱最折堕，趴低艺提过，存钱靠颈多。 讲到你身边呢，总会认识一啲人好鍾意乜嘢都推卸责任。我哋成日都会话呢啲人呢最叻就係赖地硬。因为无论发生任何嘅问题都係唔关佢事嘅。英文有一句说话係咁样讲嘅。A bad workman always blames his tools. A bad workman always blames his tools. a bad workman， 即是一个好差的工匠。blames， 即是怪责。而 tools 就是工具咁解啦。原来一个工匠每一次做嘢做得唔好嘅时候，都系话因为佢嘅工具唔好。如果系咁，换咗套工具咪得咯？点解仲要坚持用一啲佢觉得唔好嘅工具呢？呢一种态度，正正咪就系我哋中文所讲嘅赖地硬咯。如果佢系咁有能力嘅话，根本用乜嘢工具都可以做出巧夺天工嘅作品先系噶嘛。记住啦。A bad workman always blames his tools. A bad workman always blames his tools. 如果你身边都有一个咁样嘅人，你不妨同佢讲一句 ：A bad workman always blames his tools. 希望佢会醒觉啦。 喂，讲下呢一个啦，咁琴日有另一个都系网络热话嚟嘅，就系、是、蓝色多瑙河咧，大家就听得多啦，呢、這个经典嘅圆舞曲。琴日咧，林村河咧都变咗蓝色， 点解啊？ 好明显就被污染啦，咁、样咁啊，有新闻报道咧都有去影相，因为咁啱咧喺林村河隔篱有啲花啦，即系就话呢个景致咧其实都几靓。发现咧香港咧其实有好多美景咧都系由污染而嚟啦，咁好明显就系呢个蓝色多瑙河嘅，就系、是、因为唔知道可能有啲化工物料倒咗 落去， 即系搞到依家好似洗衣液咁样，大佬啦，系咪先？ 即系以为系 Photoshop 执过，其实又唔系。 系啦系啦，咁啊变咗太和村嗰边咧就变晒粉蓝色咁样，咁啊好似去到广福桥嗰个位就会淡咗啦。呢啲都系网民嘅回应嚟嘅，咁啊有啲又去当系新奇事咁啊打卡啦咁样，咁其实。據悉已經通知了呢個渠務署同埋環保署去跟進㗎啦。咁啊，司儀咧就附近有工程或者咧涉及一啲非法傾倒嘅污染啊。 其實呢啲好頭痕嘅，即係關於污染，你話係水又好，或者甚至乎山頭，小白成日行山見到好多垃圾啊，嗰啲山頭都好啊，你去整污糟佢咧。好容易， 系 你一时三刻就可以搞到佢全部污糟晒，但系你调翻转头你去清理佢啊，可能真系十年八载啊， 系啊， 所以真系大家你行山又好，或者你呢啲话水污染又好，你真系每人尽少少力。 系啊，整嗰个泼出去嘅水，佢而家都唔知点收科。 系啊，覆水难收啊，系嘛，何况呢啲蓝色嘅水咯。头先我咪讲咧，话香港有啲靓嘅景致，成日都系因为污染而嚟嘅。咁前排咧，我朋友住喺西贡嘅海边嘅，咁咧。佢就話睇到呢個藍眼淚啦，咁啊影相打卡啦，因為佢啱啱搬入去冇耐嘅啫，咁樣隔離嗰啲叫做鄰居就同佢講話。唉，小眼仔，我朋友戴眼镜啊，小眼仔呢啲唔系好嘢嚟噶，证明我哋海啊嗰边啊唔干净啊，系啊，大家冇好好爱惜咯，咁啊多人去咗嗰一区嗰度玩嗰啲独木舟啊，或者玩嗰啲蛙船嗰啲，咁你留低嗰啲叫做污染物又冇清理好啊，咁样咁就令到有呢个蓝眼泪咯，蓝眼泪就系喺夜晚黑嘅时候先出现嘅，就会有啲蓝色一片海咁样，你又觉得。好浪漫， 好似閃閃地咁樣嘅夜晚睇到， 即係香港就係咁有趣啦，係咪先？即係啲比較叫污染嘅嘢咧，大家又覺得哇好靚啊，要影相。 佢好似熒光咁，其實我見到啲相咧， 好多人驚 影出嚟就好似好特別咁樣。 係啊，但係其實係實質係污染咯。 咦，丁九都有喎。 係啊，你嗰度睇唔睇到啊，鐘哥？ 我又冇咁夜去望呢一個景緻喎， 以為係燈嚟㗎，一條咁樣。 你屋企附近如果可以散步嘅時候。去及下喎， 不過咧，即係呢啲所謂污染即係非大自然嘅顏色啦。咁其實你好明顯，你擺落去同個大自然擺埋一齊，你好感覺到係格格不入， 係 好覺嘅， 即 係你譬如話你去睇開花，花係大自然嘅物種嚟噶嘛，咁你見到嗰啲顏色，一定係你俾你一種心曠神怡嘅感覺。呢啲全部假嘢嚟噶嘛，你行埋去咧，好靚啊，或者影相啲顏色好 sharp 啊，但係你個心係會唔舒服嘅，即係睇到啲色好 sharp， 但係。 硬系觉得好似 好突兀咁样，喺嗰度出现，系啊，同埋话咧呢啲蓝眼泪咧就系啲夜光藻嚟嘅，咁佢对人就冇害啦，不过其实佢会即系耗尽咗嗰个水里面嗰啲氧气啊，系啦，咁所以嗰啲水里面嘅生物就少咗氧气，就可能会因为咁就死啦。 系啊，咁早几日咧，未Kitty 都有讲话，喂你嗰边都好多人去摸蚬嘅， 系啊系啊， 咁我咪话 冇晒咧， 系啦，即系你话冇晒啦，啲蚬已经冇晒啦。 我想讲我直击就系、是前两日咪出咗新闻话，哇好多人啊咁样，咁跟住又即系上报纸叫人哋唔好啊，唔好除口罩啊咁样嘅，咁跟住之后嗰日我以为，大家都知道應該少了人咯，都唔係喎，都仲有人喎，少了一啲，但係都仲有嘅， 仲係公眾假期， 係啦，仲係公眾假期咁係啦。 咁呢個好困局嘅，好老實講，即係你話點解會有藍色多瑙河啊呢啲，或者呢啲嘅情況，可能就係大家即係成日都要留喺香港，跟住就變咗人多咧，就產生嘅污染都會多啲咯。即係你舊時有得分流下嘛，我當香港800万人好，700万人好，即係你復活節假期大家。飞咗啦，即系你正常留港嘅可能得300-400万人啫，咁样咁啊个负荷又冇咁劲咯。你见所有报章嘅报道又长洲又绿潭，桥咀又绿潭，所有岛聚都会绿潭。南丫岛又话哇好多人，跟住西贡又话一个车位都难求咁样，咁即系希望疫情就进一步舒缓，咁大家唔需要戴口罩，咁跟住即系可以飞下去外地咁就好啦。 但系冇嘅，就算即係將來大家可以去唔同嘅地方玩，其實喺假期必定有一批人咧係唔離開香港嘅，咁嗰批人一樣會去咗長洲， 係啊係， 即係一樣嘅就冇分別 嘅，但係唔好污染咯， 呢個就係個重點啊！即係唔係話你幾時去嘅問題，係你去到你唔好。即系乱嚟噶嘛， 唔好乱嚟啦。即系我觉得，即系都系啦。即系你唔爱惜个香港，香港亦都唔会爱惜你，就会好多呢啲变异嘅事件发生啊。 同埋好多规管咯，即系如果即系有好多破坏啊，或者有损毁啊，咁啊变相可能我唔支持啲会唔会人流管制，又或者啊咁样要预先预约咁样，咁即系会令到。反而大家就冇咁多嘅即係空間去到自己。 如果你喺嗰度做生意咧，你就好尷尬，即係我梗係想人多啊，人多生意。 但通常佢可能係住喺嗰度， 嗱呢個，跟 住佢屋企人又覺得喂， 又真 係 好 逼喎咁樣。 咁究竟發展好定唔發展好咧？ 嗱呢個係永遠即係兩難嘅題目嚟㗎嘛。 咁啊，即係等之大家去玩嘅時候就愛護下身邊嘅環境啦，不下。第一二三次讲啦，咁希望大家记住呢样嘢啦。 咁不过今日咧，好多朋友都要准时翻工啦，为你补报时啊！而家咧系8:59啊，室外气温而家20度，相对湿度86%。先听一节新闻。 回旋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啦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龙盘苑。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华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元朗凤庭苑、恩庭阁、沙田和斜村、协和楼、粉岭荣辉中心一座、荃湾海之恋、爱元美一座、将军澳裕明苑、裕昌阁、葵涌葵福苑、乐葵楼、青山公路葵涌段539号昌宏大厦、黄大仙下村龙乐楼、旺角海富苑海宁阁和九龙湾彩兴苑彩桥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讯息， 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测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嘅抗疫锦囊，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九点零八分啊，阿 O 同大家咧睇睇啊，美股星期一咧反复向下，咁啊，港股嘅 ADR 指数咧全日亦都偏软，按比例计算啊，收报咧21210点啊，较港股长假期之前咧收市跌313点噶，大型嘅蓝筹股咧普遍向下，嗱，听到呢度咧你就即刻觉得喂，今日个市系咪跌嘅几率都几高下？不过唔系，你睇翻外围市况咧，咁啊，日本股市咧开始。曾经升300点以上，咁南韩同埋澳洲方面嘅股市亦都向好，有冇机会咧？成个亚洲地区嘅股份咧，带动一下咧，令到个港股咧都冇跌咁多啊，或者升翻上去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好，时间来到早上9点09分，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因为见到都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嘅骤雨。 我头先出去睇一睇咧，落雨，咁所以大家咧都可能着件风褛啊，或者带把遮咧就有啲雾啊。 系啦，今朝早我着件短袖就唔够啦，我觉得少少。系啊，今日最高气温咧都系大概22度，唔使啊 ，OK 嘅。 温暖就喺旁边。 你唔系你唔使俾件褛，我都觉得温暖啊，就咁坐喺你哋隔篱。 好，咁咪好咯， 系 咪？ 室外气温而家20度，相对湿度10%。 就完节目，恐怕你 就 开 始 冻 咯。 咁我屋企都有其他温暖嘅，我有家庭温暖噶嘛。 好啊，欣赏你啊！ 大家保重啦。喂，我哋讲下啲防疫措施啊。 好喎，咁啊，其实今日咧，我哋都听过啲新闻消息啦，就话就冇错啦。咁啊，有啲嘅同学仔都已经翻学啦，吓咁啊，19号开始咧。咁小學亦都會分階段恢復翻呢個半日面授課堂。 咁同學仔咧，咁可以即係見翻互相見面，好緊要，即係唔使成日之前淨係你摸同學仔係點樣啊？摸個 mon 咯，之前 哦係啊， 掂下個 mon 就掂同學仔。嗱而家都唔係話佢話叫你掂個同學仔啊，但係你起碼可以即係一齊喺一個課室入邊一齊學習，咁啊好好啦。咁不過咧都要做下啲即係保障大家嘅叫做健康措施啦。咁啊教職員同埋學生咧，其實每日翻學校之前咧都要做一個快速測試，咁啊陰性嘅結果咧先至翻學校。咁啊如果係發現唔小心要攞陽性嘅咁，梗係第一時間咧，梗係唔好翻學啦，屋企人都唔好出去啦。咁啊即刻咧就通知翻學校，通知翻咧就衛生防護中心，咁最重要嘅咧都系打埋呢一个疫苗啦，咁啊增强翻呢一个抵抗嘅能力。咁啊，如果咧，咁啊同学已经系打咗两针嘅话咧，咁啊恭喜你啦！翻学嘅时候咧，可以参加学校入边非学术嘅活动， 即系可以打乒乓波啦。 系啦，非学术活动冇错， 乒乓波隔咁远， 系咯， 应该得啦啩？ 羽毛球、 羽毛球系咪先？ 系啦，排球 好 似好 劲 啊， 有桌球噶， 系咩？ 系啊。好多元化，高爾夫球你有聽過啦？ 高爾夫球我中學嘅時候都有上過幾堂。 高爾夫球一定得啦，咁遠， 係啊，咁遠， 下一個洞要點啊？開車去嘅，係咪先？揸車遠到咁啊，個社交距離遠到咁啊， 搭車 係啦，咁樣啊，即係揸高爾夫球車，即係講啊講啊，講下笑啫，輕鬆啲啦。 但我都諗翻，哦，點解嗰陣時間學校咁好嘅咧？有幾堂呢啲咁勁嘅活動可以玩？ 去咯，學費係咪好貴㗎？ 我諗呢啲課外活動一定。要自己俾錢㗎啦， 係 啊，大家同，但係都要大家同學仔 agree 咯，即係冇得你話哦，全班都我一個肯俾錢，咁你自己得閒先 book 啦， 藍血啲啊，你嗰啲學校 唔係啦，我都唔係藍血㗎，係 咩？ 係啊，地方學校， 地方學校，地區學校， 好 local 㗎，所以我咪話諗翻轉頭咁好嘅咧，咁 幾好喎，咁啊而家打住乒乓波先咯， 係啊，我細個就係咩就跳木樽啫。 跳 木樽， 我哋都系噶，攞两条木棒出嚟，跟住中间勾一支藤条，跟住你咪跳咯。 系啊， 系啊， 扮跨栏噶啦，玩一个， 以为自己流长啊嘛， 而家变咗流长， 以为自己系流长，你冇变流长， 嗰阵时未兴流长嘅。嗰陣時跑步得劉奕詩嘅啫嘛， 哦係喎係喎， 係呢幾年先有劉翔噶嘛，唔係呢個十年啦，係啊，係 啦，咁啊大家就可以參加下呢一啲學校嘅活動啦，所以咧就打咗疫苗就可以玩啦嚇，咁啊亦都咧校進入學校嘅時候咧都係要。即係有齊針啊，打咗兩針啊，咁啊最好啦，咁啊大家保障自己，保障他人呢啲最緊要啊。 Hell begun, sing up the Taco Bell. When someone heard a rebel yell, I think it was an infidel. Adamantan robber plant the center of a sycophant. Enlisted by Ulysses Grant to record at the record flat. Islamabad is on the not Havana at the riot squad. And if you want to be a mod, you'll have to meet me at the quad. You got the best of my logo. I'll take the rest for your show, folks. You got the best of my yoko. I'll take the rest of your no-no. Parliament's atomic dog, the hats were up with all the talk about the life and death of every penny and I love the 70s was such a win singing the Led Zeppelin Lizzie looking mighty thin and Thompson's had another twin my daughter won the lottery the numbers never thought of me Ramones had a lobotomy so screaming like a Mona Lisa, Judah Priest, the Sweeper Beast, the Mother Lover's name Teresa, Bubblegum, my Kumbazooka, Dirty Dandy, Nanda Luka, Smoke Banana in your hookah, now I know the band is Ruka, Ernie Mac and Caddyshack, but Dusty has to break a break, and if you ask me for the time, I'll tell you that the future's back, you got the best of my logo, I'll take the rest of your showboat, you got the best of my yoko, I'll take the rest of your logo, Steve Miller and Aranda ran a joke in the Oscar Man, a festival that heaven can speak a Chico in the man, the silence of a certain land. MC5 kicked off the jam, a poncho full of contraband. Mary Queen was on the scene, the every kitty magazine, the Motorhead and Mr. Clean. My mission needed Beverly. I will be your poster child. Oh, Beijing, and now we know the status quo, but God will never save the green. The shaking Copenhagen, copper goes to Ronald Reagan. Dollar save his favor, favor, cosmic favor, Carl Sagan. I'm a list of double kiss, a list of number, but for Mr. Trump, he checked it through the twist, and everyone's a narcissist. You got the best of my logo, I'll take the rest of your yo-ho. You got the best of my yo-ho, I'll take the rest of your yo-no. The waterbed was taking measure, Bieber with the hat to red. A daddy for the night, it's at the pocket full of rocking heads. A fire's making paper planes, addiction to the days and chains. My service made up of a main ten fingers and the lion's mean. Giant squid, karate kids, the fishes and the 越来越多人喜欢行山，但是讲到登山运动的界别其实很广泛的。登山运动是指攀升至到峰顶为目标的运动，以极限运动的定义来讲，是指用专业装备和技术攀登一定海拔高度的山峰。一般人都认为登山运动是起源于18世纪末的欧洲，19世纪开始阿尔卑斯山地区就开始蓬勃发展，被称之为是登山的黄金时期。而且随着冰斧等等攀登工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人类攀升的能力。去到50年代，首次就有登山者站在8000公尺的顶峰，一直去到1964年之间，人类已经完成地表上14座8000公尺以上高峰的征战了。不过随着全球气候急剧变化，登山运动变得更加危险和具致命性。除了体能锻炼之外，安全装备的评估、攀登技术的增进，甚至是山区救援等等的知识也都越来越丰富了。而登山运动其中一个界别也都算是最危险之一的，就是极限登山。这个运动是指全程仅仅是使用两只手去进行攀登，不会借助其他装置进行攀升的。这项运动极具危险性，稍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会从悬崖上面跌落嚟，小心小心，经过训练先至好事啊！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雅新。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陈太喺度，早晨陈太。 早晨啊，早晨，主持人 你好啊，系啊，咁咧，我想问一下你今日有个 DSE 点唱，系咪自己屋企小朋友有人考 DSE 啊？ 系啊，我个女陈海琳咧，今年考 DSE。 系阿海琳考 DSE 啦，咁佢系读边科啊？ 佢系读商科嘅。 商科有冇把握啊？ 有，当然有啦。 系嘛，即系都已经睇定啲大学啊，边一个系心水都有自己有目标啦。 是啊是啊，报晒噶啦。 系嘛，咁你谂住点样支持佢咧？ 喺屋企陪住佢，煮嘢食俾佢食，咁样咯。 24孝阿妈，佢中意食咩？佢会食啲嘢溜唔溜楞啊？ 唔撩楞噶，佢好清淡噶，好乖噶佢。 系嘛？咁啊好咯，即系容易搞喎。咁佢自己都可以自动波读晒书咁样，真系由细到大都系嘛，听得出。 系啊，好自律噶，佢好乖嘅。 系嘛？平时都系名列前茅嘅。 系啊，系啊。 哦，咁啊，安心啦。系有冇少少觉得坐定粒六啊？入大学啊？ 咁啊唔系，因为都见佢读得好辛苦，咁咧就想点唱支持下佢咁样咯。因为都系读书上都帮唔到佢，咁样净系可以喺身边支持佢咯。 哎，好啊！佢有冇话俾你听咧？即系喺读书嘅过程入边有啲咩困难啊？ 会嘅，佢会同我分享嘅。但系其实我都系听，其实帮佢嘅嘢都好少，咁、哦、唯有点只歌俾佢支持下去啦。 好啊，好啊！不过陈太咧，你就要记住、哦。聆听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你冇谂住哦，净系听帮唔到佢，其实你肯听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帮忙嚟噶。 希望系啦， 真噶真噶，好啦，多谢你嘅点唱，陈太。 好，多谢你， okay, 多谢你， 拜拜， 拜拜。 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9:26，追踪31，打俾阿畅问下佢有咩好节目睇先啦。 早晨啊，刘畅。 早晨，畅。 Kitty， 早晨好，早晨各位。 好，港台电视今日有咩节目好介绍呢？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港台电视31今日呢傍晚6:30啊，继续有呢个共用节目睇得见听得到。咁啊，呢个节目呢就係同大家认识下呢一啲香港生活嗰啲少数族裔朋友同埋呢残疾人士嘅。咁啊，一场疫情呢咁啊影响到我哋香港所有人，即不论肤色啊、宗教背景啊、身体状况点样呢，大家都好均真，大家都好公道，人人都受影响嘅。咁啊，究竟呢一班头先所讲嘅残疾人士同埋少数族裔嘅朋友，佢哋喺呢段疫情底下呢有啲咩近况，佢哋有冇好好咁样利用呢段时间呢？咁啊，今晚嘅节目啊会访问返呢之前呢个节目出现过嘅嘉宾，睇下佢哋呢有啲咩近况嘅。咁啊，即譬如就算我哋嘅主持人咧，佢哋本身都係少數族裔嘅朋友同埋殘疾人士嚟嘅，即係佢哋主持呢個節目上面嗰個技巧上面有冇提升咧？咁啊，一齊嚟了解一下啦。 好啊，6:30睇得見聽得到。 嗯，咁啊，去到6:55啦，帶嚟一場大戰，就係有呢個亞洲聯賽冠軍2022。 呢個真係要講啊！ 醒咗， 一定要歌頌下香港電台啊！攞到呢個亞冠杯啊，即係傑志嗰個轉播權有得睇啊！ 嗯， 冇錯啦。 即係呢個我冇睇過，你通常咧劉暢做節目之前咧都會 send 個表出嚟，有啲資料啊嘛。 係咯係咯， 我冇睇到呢個表咧，但係我指聞樓梯響嘅，原來真係城鎮，希望真係多啲機會俾香港電台嘅電視部咧，去轉播呢個亞冠杯嘅賽事。 咁你 set 定個鬧鐘啊？6:55。 我要講咧，佢對上一場傑志係贏波㗎，係 啊， 係啊。總之咧，因為某啲緣故咧，傑志嗰個出線咧係得三隊爭嘅啫，其他有四隊爭嘅。咁會唔會可以進入下一圈咧？就要睇咧呢個黑山嘅伊巴謙莫域啊。丹恩奴域啊，可唔可以入到波？哇！突然间要将啲本地波嗰啲资讯咧吞吐出嚟，我都口窒。讲开英超啊嘛，平时系咪先？但系真系要支持本地波呢一样， 真系要睇。 冇错啦，今晚6:55啊，神户胜利船对杰志，大家一齐同杰志打打气啊！ 神户胜利船，你知唔知有边个啊？ 我唔知。 犀利喎！ 有啊，恩尼斯达啊，小白啊，即系旧时踢巴塞嗰个啊。 哦， 系啊，虽然佢而家已经冇乜头发噶啦， 唔紧要噶，我睇。脚法啫嘛， 系啦，但系都好踢得，系啦，睇下可唔可以叫神户胜利船阴沟里翻船啊？呢个杰志咁 好，咁啊，今晚留意住啦。好，到夜晚11:00咧，仲有呢个薄冰之下。 冇錯，這個紀錄片帶大家去到北極冰原，看看北極冰原底下那些海洋那些動物呢怎樣因為呢、地球太過熱了融了雪帶來什麼影響的，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關心一下。 好，謝謝阿暢，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小学今日起分阶段恢复半日面授课堂，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帮忙，相信只有少数学校今日复课，而多数小学会分两阶段复课，先有4至6年级复课，第二阶段再安排1至3年级复课。至于学生需要每日做快速检测，张勇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如果学生未能够出示快测的结果，学校有可能安排为学生检测。他话希望家长能够配合，不要阻碍上堂的时间，否则安排学生检测再等候结果都可能用了一堂的时间。被问到学校会不会再做复检，张勇帮说学校原则上是信任家长，如果见到学童出现病征，有可能安排复检。 政府今朝早九点起推出疫苗到户接种服务网站和查询热线，俾未接种新冠疫苗的70岁或以上长者，或者因为病患及残疾行动不便人士，登记上门接种科兴疫苗服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当局在收集资料之后，会收集同一个地区有几多人登记，再安排外展医护团队上门。而家救师会以每四个星期作为一个循环，每星期会去4至5个地区，期望四星期内可以去到全港18区。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本港疫苗接种已经超过一年，超过90%3岁以上人士已经接种第一剂的疫苗，但一老一幼的接种仍需努力。虽然长者可以透过疫苗接种中心或者接种点等打针，但部分人可能因为年纪较大或者行动不便，即使想打针，但是离家有困难，所以增设这项服务。警方聯同政府部門人員過去4日在沙田區內巡邏，向58人發出違反防疫規例的定額罰款通知書。行動中在沙田公園和火炭工業區多個工業大廈單位、城門河第一海濱公園和大圍積泰里花園發現37人聚集，包括9名的外籍女子，他们涉嫌违反限聚令，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人员亦都在沙田市中心外、沙田大会堂外、沙田街市外、港铁大围站外、大围美林村、马鞍山、安城街花园和道头街和道头村发现21人涉嫌违反口罩令，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游说，动态清零不等于零感染，亦都不意味一定需要全城封控和全员核酸。吴尊游在社交平台发文澄清，动态清零不追求零感染，但是要实现消灭疫情，又要求在疫情所在地及时阻断传播，没有新的感染发生。換句話說，不要求全國在某個時刻沒有新冠感染，但是對於每一宗發生的疫情都要求在較短時間內撲滅。他說動態清零強調是社會層面感染者清零，即使隔離管控的人群中有一定數量的感染者也都不緊要，認為只要有出現較多社區傳播和傳播鏈不清楚的情況下，才使用封控和全員核酸篩查措施。吴尊友又说，根据专家初步分析，动态清零策略对当地 GDP 的影响，即是相当于非动态清零策略对经济影响的一半。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是大约22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19点，跌399点，总成交金额10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48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招商银行53元，跌6.75元；腾讯控股366.2，跌8.2；美团150.6，跌4.6；友邦保险77.85，跌2.35；京东集团228.8，升2.4；阿里巴巴92.75，跌2.75；快手61.6，系跌2.1；盈富基金21.32，跌4毫；紫金矿业13.3，跌5.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27.46，瑞士法郎0.946，加元1.261，人民幣6.37，英磅對美元1.301，歐元對美元1.078，澳元對美元0.736，新西蘭元對美元0.674。已經平均指數報26,868点，係升68点。港金報18,480元，升20元。倫敦金每盎司賣入1,976.16美元，賣出1,976.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所谓倾掂佢，即系大家某种程度都有让步。如果大家都系攞到大家需要嘅嘢，机会唔系冇，只系机会率较低。喺咁嘅情况底下，对于老细嚟讲，咁就唔系倾掂啦，只系作出让步。呢啲情况只可以叫做妥协。中层又点可以同老细讲？老细，我妥协咗啦。老细点会收货呢？所以作为夹心阶层真系好难做，成日话倾掂倾掂，如何倾得掂？攞唔到自己公司有需要嘅着数，即系倾唔掂。调翻转头，其实作为老细，当你叫你嘅下属去倾掂佢，其实你又谂紧乜嘢呢？你心目中已经有一个让步嘅计划，还是由头到尾其实完全冇妥协嘅空间，一定要下属攞到最大着数？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妥协嘅方案，点解唔一早同下属讲？放心放心，你去倾啦，我最多可以让步到呢度。如果完全冇让步嘅空间，即系冇得倾，咁仲讲嚟做乜呢？在现实世界，我们经常夹在这个误解中间，表面上什么都可以谈得掂，实质上没有东西可以谈得到，因为所谓的谈掂它，只是得一方有着数，另一方不会有着数，只可以让步。如果双方都愿意让步，那就不是谈掂，只是拿个共识，那就是大家妥协啫。如果双方都觉得要攞自己最大着数，其实就冇嘢好倾。如果照你咁讲，好似好灰喎，又唔系嘅。所谓嘅着数，即系利益，其实标准就系同金钱有关，同钱有关嘅嘢，双方一定有条底线，只要唔好超越，其实所有嘅嘢都可以妥协。反而同人有关嘅，真系好难倾。因为每个人的标准都不同，底线也不一样，而且大部分人只会想自己，不会想人哋，叫人让步点倾？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仍然在远方追我梦与想，继续怀念你，却有这么漫长。从前你会想，感觉是双方。你若原谅我，我亦要懂得释放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在旁？我已要是没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温暖是梦想，每日来又往，也像隔一道墙。回头又再想，心里自奔放。你若能回忆，怀念已找到方向。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在旁？我已要是没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原来仍然是你叫我。 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新冠病毒康复者在日常生活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康复者仍然可能会再次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并且再次具有传染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讯，目前虽然尚未有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感染而衍生免疫的具体时间，但是根据之前的经验，预计免疫时间将会持续至少90日。 因此康复者仍然需要遵守各项防疫措施，包括勤洗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礼仪、避免社交聚会，亦都要按照康复者的疫苗方案接种疫苗，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包括均衡饮食、恒常运动和足够睡眠。另外都要记得不要吸烟和避免饮酒。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今日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下呢个易做又好味嘅粉丝虾煲。 哎呀， 正唔正先？ 整正，我其中人最鍾意食嘅嘢喎。 係呀，即係呢嗰啲粉丝呢永远都系嗰个精髓所做嚟㗎嘛。 粉丝一定要索晒汁嘅。 係啦，不过今次呢个做法呢，有啲人就会即係攞个煲去到做啦。咁亦都可以呢，即係你攞嗰啲玻璃兜去到做都得嘅。係啦，即係首先点做呢？将啲粉丝啦就放入个兜嗰度。系啦，咁跟住咧就加少少豉油啦，加啲水啦。咁当然你个粉丝就一路浸住佢，系啦，浸软啦，加啲水啦。咁我就加少少嗰啲日式嘅甜豉油咧，去到即系等佢有个味先，系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处理啲虾。通常你会买啲咩虾多咧？ 通常啊，我都系买普通嗰啲六十几蚊斤嗰啲咯， 系 啊，普通海虾 咯，系啊，咁啊 都得噶嘛， 都得噶啦，都得噶啦，系啊，咁啊其实摆上面啦，咁啊头先个粉丝， 我要买九节虾噶， 九节咩啊？ 九节虾。食得好撩 冧㗎，勁嘢係嘛？勁嘢係嘛？要買啲係啦。咁當然即係新鮮蝦就會再好味啲啦。咁不過你就要即係去頭，即係去搶嗰啲啦，係啦。咁處理咗佢。咁頭先講嗰個粉絲咧，你就攞少少調味，即係譬如可能用鹽又好，話我頭先用一啲日本嘅豉油開少少水又好。咁總之咧就浸軟咗佢先，係啦，大概可能20至30分鐘啦。咁你見到咧粉絲咧開始轉咗色啦，即係譬如你落咗少少豉油，亦都浸軟咗佢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将个虾咧就摆喺个面嗰度，咁然后咧就调嗰个嘅酱汁，咁酱汁就最紧要噶啦，就系因为咧嗰啲粉丝咧就索晒呢个酱汁，同埋你嗰个虾嘅精华啊嘛，因为佢喺个虾嘅底部嘛。系啦，咁跟住咧就落少少蒜蓉啦，少少嘅辣椒啦，咁跟住咧你中意咧可以落少少嗰啲酱油膏啦，系啦，哇，跟住落少少酒啦，咁 我好少咧朝头早早餐时间会肚饿嘅， 系，但系呢个 真 系闻到嗰阵香味， 系啊， 系嘛， 听到嘅味道， 系啦，咁跟住咧就将呢一个即系调咗味嘅酱汁咧就淋喺面，咁啊虾又有啦，嗰啲粉丝又有啦。跟住咧，成兜咧，我就攞去蒸。 系啦，就攞去蒸。咁、 嗯、 啊，蒸完之后咧，就哇，成兜嘢咧都非常之野味噶啦， 忍唔住啊，已经想食噶呢个。 系啦，嗱，其实头先个酱咧，除咗蒜之外，同埋辣椒咧，你可以加少少米酒啦、 啊。 如果想浓味啲咧，可以加啲沙茶酱嘅。 系， 即系其实咧，嗰个粉丝吸咗个沙茶酱咧，就有少少似嗰啲牛沙啲粉丝肥牛煲咧、嗯，下面嗰啲粉丝咁样，咁、嗯、啊比较浓味少少咧，又会正啦。 同埋食落去有质感啊。 系啦，系啦。咁你鍾意呢可以加多啲啲薑蓉都得嘅。 係。 係啦。咁总之呢就撈咗个汁。然后呢就摆上面蝦啊同埋嗰个粉丝上面呢铺满晒。咁最后呢就撒埋啲葱花上去。即係蒸熟咗之后呢、 嗯、 就摆埋个葱花上去。咁就正啦。呢、這个真係好好撈飯。 如果唔用呢、這、一个蝦呢我又鍾意食海鲜嘅。或者蝦类敏感嘅啲听众。我用呢、這、一个譬如贝壳类嗰啲得唔得譬如蜆啊花甲啊。 咁梗係得啦。其实因为头先都讲啦即係嗰个蒸水就係粉丝。同埋嗰个酱汁。係啦。咁只要调到呢个好嘅酱汁。咁跟住咧，擺喺個粉絲上面咧，佢其實吸收咗呢啲海鮮嘅精華咧、嗯，一樣好好味嘅。 正啊！呢、這個 睇下今晚有冇時間整， 有 時間整嘅話咧，就俾張相你睇下啦。 我的享樂時代。 做人都是攰嘅，不過攰得嚟係開心啦，有好多唔同嘅面向。今朝早咧，我處理緊三樣嘢，連埋個股市嘅四樣嘢，一路做節目啊，加埋五樣嘢。第一樣咧就係、是、我身邊所有嘅 WhatsApp 群組咧，都已經講話，喂，邊度對 yen 平啊？咁樣今日即係睇到日元個匯價咧，又再上跌落去啦，咁樣咁啊，即係已經去到一個水平啦。我唔特登講啦，咁啊，因為即係你嗰個兑換嘅金融機構。同我嗰间可能个汇率有啲唔同， 个汇率有啲唔同 系啦，唔划一啦，总之系低啦。咁、嗯、啊，我唔知小白啊，作为呢个日本之达人，有冇对定啲啊，即系唱定啲，跟住之后留待去日本嘅时候威威用咧吓、 啊。都唔少都有对少少噶啦， 你少少可能一对都对十万港纸先啦， 唔会啦，边咁多啊？唉 ，Kitty 有冇谂住都对下？ 我而家睇紧添啊，直头 系咪睇紧添？ 我睇紧， 依家 你话 Face ID 即时对系嘛？ 上落咗少少嘛，咁我咪睇下上咗落几多。 啊、不过呢我自己在对 yen 的时候呢有些心态上的即可以跟听众一起分享。刚才、即我们大家都会去想如果对 yen 的时候呢应该几时对呢、那个、价格呢就大家就要自己心里面有一个价钱。就不要想喂我今天对下次会不会又跌了、啊、再低一点、啊。啊、下次对的时候 你又会不会心想喂我是不是蚀了定、啊、是、啊、之前是怎样、啊太多呢啲咧，就無謂嘅揣測就唔係咁好啦。 同埋你有時你摸唔到個底嘅， 冇錯啦， 好似投資股票咁樣， 冇錯。 Charlie Munger 你 都要輸啦，你點樣控制到？日本首相都唔知個底係幾多。 咁如果你係要都係要對嘅時候咧，咁你就自己心入邊有一個價，覺得而家呢個價我接受到啦。咁你就唔好諗咁多，你就用返呢個價去對。 係啦，因為底唔底呢就係、是、一個相對概念嚟。 冇錯啦。 有啲人呢就覺得五蚊先係底，有啲人覺得五毫子先係底。咁所以就呢、這個就係其中一樣我今朝頭早要處理啦。咁啊希望即係都透過睇啲好講大家即係唔使咁急嘅，唔會聽日突然間日 yen 突然間回升好多嘅。咁所以你就即係慢慢嚟，唔使急嘅。咁第二樣就係、是、處理緊依家 NBA 呢就進入 pay off 啦。咁、 啊、 另一個 WhatsApp 群組就係啲籃球嗰啲群組啊，又話喂76人依家好勁啊，贏咗波啊。跟住另一個呢就將個 highlight 嘅即係嗰啲焦點嘅精彩重溫又 share 出嚟，又間唔時都要係咁依睇下啦 ，update 下啲戰報啦。第三樣喎、 啊， 咁梗係。今晚要睇呢个傑志啦， 哦，头先唱都有讲， 系啊，六点五十五分，港台电视有得睇、 啊。 其实咧，我都想赞一赞港台， 系啊系啊， 真系要赞。你攞咗场波翻嚟咁重要、 啊， 香港人可以一齐坐喺电视机嗰度撑住自己香港嘅球队。 系啊，如果往后晋级咧，应该都有机会继续跟住傑志继续去嘅。咁依家就打紧分组赛啦。咁我冇记错，16强嘅赛事嚟嘅，再进一 round 就已经去到8强啦。上一场咧1-0。就赢咗呢个泰国嘅球队啊，吓冇记错，青睐联啊，咁啊又 記錯更新我啦。咁啊， 停耐年 係啦，就呢、這個今場咧就對呢個神户勝利上。咁頭先都話即係有其中一個小白喺嗰度啦。 係啊， 恩尼斯達， 恩尼斯達啊嘛。 喂，但係勝利 所以場波好睇喎。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你如果你捧以前巴塞嘅嗱，而家個巴塞同以前個唔同啦。你捧以前嘅巴塞，其實你而家一樣睇翻球星。 係啊，係啊，係 咪先？對傑志喎，仲要係。 係啊，同埋神户勝利船都有其他唔同嘅升級嘅日本嘅國腳啦，咁可以睇啊。不過今年咧 JD 開咧，我印象之中神户勝利船就踢得麻麻地嘅。係 啊， 係啊，同川崎前鋒都係麻麻地，反而就爆咗幾隊即係過往就唔太起眼嘅球隊出嚟 咯。川崎都好似係暫時都係第一嘅， 係咪啊？係 好似係。 要 check 翻先知，我都冇乜點跟JD。不過就當然作為香港人咧，又支持阿傑志啦，因為傑志蘇花近呢幾年咧喺亞洲賽嘅成績咧都越踢越好嘅，特別係黑山伊巴啦，即係丹恩奴域啦。 咁 其實仲簽咗另一位我印象之中係土庫曼嘅國腳喺度嘅。咁呢個又可以睇下呢一位嘅球員啦，可唔可以繼續帶領球隊可以贏得多啲波咧？但係你睇翻傑志嘅陣容入邊咧，華將啊嚇係得兩三個嘅啫精選。咁唔緊要，咁最緊要贏波啫，係咪先？我覺得有啲歸化嘅球員又好，或者踢得好嘅球員就當然要獲得掌聲，同埋最好就係喺免費嘅頻道邊度啊？香港电台嘅电视港台电视31你可以睇得到呢，咁就无往而不利啦。咁头先话有好多嘢要应对啊，係咪先？咁仲有一样要应对。 你有几样嘢㗎嘛，你都係數咗两三样啫而家。 仲有 仲有。仲有咩 股市啦，股市而家就跌緊400多点。 500多啦， 係咪、 啊、 你貼士过我喎，支持呢一个係咪咁你发现呢人生係好忙嘅，但亦都係充满乐趣嘅。啊，你有时见到股市跌500多点，你咪转向睇下波囉。係咪先，你咪唱住 yen 先囉，到股市升返喎。咁你又唔好睇 NBA 字啦，睇返个市啦，咁样 係啦， 有时都有 睇完港股咁就睇美股囉，好多嘢可以做㗎， 好忙喎、啊、 做人係咁㗎啦，忙得精彩係开心嘅，总之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